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啦，咁啊有啲地方都系落紧大雨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咁啊亦都系有啲雷暴啦，咁啊呢排啲天气都系咁噶啦，扭开心机咁喺香港电台频道上边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收听紧嘅就嚟自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突如其来的大雨都会令到我哋即系都几担心啊！特别如果系喺外边工作的朋友都有可能就系话淋湿个身啊，又或者咧系都几彷徨。咁但系唔紧要嘅，咁啊都系落雨啫。落雨又冇乜嘢嘅，只要安全情况底下，我都觉得系可以接受嘅。咁人有阵时咧的而且确，我哋要谂一谂啊，就算落雨又好，晴天都好，我哋都要依照住自己嗰个嘅步伐咧，去到好好地去到成长。今日同埋寻日，当你发觉原来自己都有所得着、有所学习、不断成长嘅话咧，原来系可以增加到你哋自己嘅正能量嘅。你会唔会有咁样嘅谂法咧？嗱，我自己都一个好喜欢学习嘅人嚟嘅，有阵时见到噶今天嘅知识。多咗，例如就係晨光，佢有好多嘅嘉賓嘅。咁啲嘉賓同佢哋傾偈嘅時候，都發覺，我又學咗嘢咯，又得到啲新嘅知識咧。其實我都有一種快樂嘅心情嘅。一個人如果佢能夠經常抱住可以學習嘅心情同人哋相處，咁你都會虛心。換言之咧，你嘅人嘅正能量亦都會相對嚟講越嚟越多噶啦。你又会唔会好似我一样鍾意学习？会唔会期待住每一天将会学到嘅事情或者新嘅知识呢？如果系嘅话，恭喜你，因为唔单止你嘅人嘅岁数越嚟越大，相对嚟讲，可能你嘅知识、你嘅智慧、你嘅心智，每一天仍然从一个正向嘅方向不断咁去到长大。有呢个心同埋有呢个准备嘅话，原来成功亦都会将会喺你面前出现，而且唔系一个简单嘅成功，系一个巨大嘅成功。 想到昨日，我想又笑，望向风里，爱天真浅笑，天空永恒万变。多么奥妙，我却又自管不了。青葱岁月渐渐远飘，路上奔波，再也不懂浅笑，仿佛气球在风。这是否需要？你说这叫长大，我说多么的费解。我爱看这世上有多大，可惜世界转变。走，默默哭叫，我要当天所有，感触世情万变，猜想以后不该只有远远的星宿。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在晨光负责职场 KOL， 晨光大学亲子百分百，晨光读心术，旅游世界的消失的地图，晨光警星大藏咪，白元浩飲食图鉴，晨光好友，还有同你一起笑一起倾心事的晨光 Morning Call， 逢星期一至五晨光第一线，我是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好啦，朝早嘅时间咧已经嚟到6:16啦，咁啊同大家一齐望望出边嘅天气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嘅雷暴。嗱，下午骤雨减少嘅，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最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啊雷暴警告咧都系见到生效紧嘅，暂时去到早上嘅7:00。同大家揭揭报纸咯，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啊？一个咧就叫做全港社区体质调查嘅报道啦。嗱，文体旅局寻日咧，其实前日啊就发表咗呢一个咧就调查报告噶，啊发现咧有超过一半53.8%年龄介乎17至79岁嘅香港市民啦，体能活动量未能够达到咧就世卫嘅建议，啊7岁至11岁嘅儿童，以及咧12岁至16岁嘅青少年唔达标嘅百分比啊，分别咧去到60%和50%添。望一望咯，原来上一次差唔多同类型嘅调查咧，都已经系讲紧差唔多10年前啦，2012年啦。啊，今次调查咧就喺2021年7月至到咧就系2022年12月期间咧，咁啊收咗8419个嘅样本嘅。咁至于点解有咁多体能活动量不足嘅情况咧？嗱，原来不同嘅年龄层面嚟讲啊，佢哋都有唔同嘅原因嘅。啊，例如可能细路仔啊，主要都系因为天气差或落雨，咁冇出去啦，爸妈担心。功课忙嘅，成绩差就大家都担心。咁啊，读书辛苦咁点啊？攰咯，咁啊，攰就唔好出去跑啦。大家都担心。好啦，青少年咧就有阵时会话，呢个得意。青少年咧就会话肌肉酸痛，或者咧就因为唔够时间。咁至于17至59岁嘅成年人咧，就话因为冇时间、疲倦同埋懒惰。我都几肯定，今日都已经翻咗嚟嘅阿船仔咧，唔做运动嘅原因系因为懒惰。 冇错。 做运动啦啊，调查咧仲有啲得意嘅发现嘅，就系有85%嘅女童咧就认为自己有足够嘅体能嘅活动量，咁但系其实有80%咧系唔达标嘅。船仔又系女仔，今年就20头啦，咁佢可能都系会系觉得自己有足够体能活动量，但系其实佢就系80%就唔达标嗰啲嚟嘅。 唔系，放心，唔系。我是很肯定自己不达标的 、哦。好，那他就是那20%，不过他是肯定自己不达标。好啦，那证明大家对那个的心里面所想的那些都肯定是有落差了。好啦，就可以讲埋就是那些年轻人小朋友和年轻人，他们喜欢那些叫做喜爱的运动，有头三位的。7至11岁男仔方面呢，最多人喜欢的就是球类，跟着就是游水踩单车这样。好啦，女真系中意游水多啲嘅，跟住又中意跳绳，然后踩单车。好啦，12至16岁就中意球类多，男仔中意球类先啦，游水，然后中意田径，啊田径都系比较少啲，得12%。女仔方面咧就是、球类、游泳，跟住就系舞蹈。哦，如果俾我拣嘅话，即系我成日都讲噶啦，我都系中意嗰啲山艺嘅活动多啲嘅。船仔唔知中意咩活动咧？嗬， 我之前先星期一先跳完舞。 哦，咁佢就系跳完舞咧，就即系代表好似12至16岁个界别喺第三位26.5%嗰啲咯。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做运动有阵时又唔使急嘅，试下拣你一啲文静啲嘅运动啊，例如系钓鱼。我寻日都讲过，其实钓鱼系一项嘅运动，有竞技嘅，亦都有阵时需要好大嘅体能噶。条鱼牛龟咁大，你嗰啲真系咁容易钓佢上嚟咩？如果唔系手瓜起剪，睇怕都好难做得到。 一发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慢慢慢慢凉了，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散，让泪下阿爸疏忽了，爸爸妈妈老大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早晨啊！直播室入面有孔奕璇璇仔，头先咧都有讲到嘢嘅，不过咧而家都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开麦啦。咁而家时间咧系6:23，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点啊。咁头先每一格入面咧，小白讲到啦，啊成功呢一样嘢，咁成功当然系开心啦。咁但系咧，唔理喺生活入面你系扮演住一个乜嘢嘅角色都好，都应该记住你嘅成功咧，其实都离唔开其他人嘅帮助噶。咁所以无论人哋出力嘅力量有几大或者哇几细都好啦，都应该将自己嘅某一种成就咧，同其他人分一杯羹噶。嗱，就好似有一位编剧，有一个有一个。編輯啊，咁佢係好有才華嘅，咁啊令到自己嗰個雜誌咧銷量突然間好高，咁仲拎埋一個大獎添，咁老闆當然就好開心啦，係嘛？咁就送咗一封大利是俾佢，咁佢咧就即係當然好開心啦，咁但係咧又有啲奇怪啦，咁點樣奇怪法咧？佢就不斷同佢嘅同事炫耀啊，哎呀自己真係有封大利是啊，自己嘅成就有幾高，咁反而咧就令到佢嘅同事唔開心啦，因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本雜誌嘅成功點會淨係因為一個編輯嘅努力啊？一定係有好多唔同嘅記者啦，甚至佢呢位編輯嘅上司啦都有努力噶嘛，咁但係相反咧呢一位編輯就自以為是啦，就覺得自己嘅成就 咧先系最大嘅，喺度自吹自擂。咁所以咧，虽然大家表面上好似啊冇讲啲乜嘢啦，咁但系暗地里咧有啲位咧，其实佢哋对佢有啲排斥啦，或者一啲唔好嘅偏见啊，令到佢做嘢嘅时候咧，其实又有啲阻滞，反而令到佢嘅表现越嚟越差。咁最后尾咧呢一位上司咧就好唔开心，啊呢位编辑就好唔开心啦。最后咩点做咧？系辞咗职噶。其实造成呢一个结果咧，呢位编辑咧系应该要负最大嘅责任嘅。虽然啊，佢系真系好有成就啦，咁但系实际上佢又忽略咗其他人嘅努力，咁所以每一个人嘅成功或者每一种成功咧，其实除咗你个人嘅功劳之后咧，都有其他人嘅苦劳噶。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咁尽量就怀住一颗感恩嘅心去多谢其他人嘅努力，相信对方咧都会开心，同埋咧系非常之中意你同你合作啦，想。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牵挂，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推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爱我可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假如太差，都怪我好吗？不好嫌弃，好好游戏吧，谁换话还是他？有无 恋人碎语，咁转头翻嚟，你亦都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指责对方破坏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地区的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引致缺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时，指乌克兰在西方的授意之下犯下战争罪，并且公开使用恐怖手段组织破坏活动，摧毁卡霍夫卡水电站的野蛮行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埃尔多安就提议由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水坝遇袭事件。另一方面，俄罗斯一条经乌克兰出口液氨肥料的输送管道受损，俄乌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由于俄方曾经提出恢复管道输送作为延长黑海粮食协议的条件之一，这次管道受损可能影响协议的延长。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正式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选举，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彭斯在64岁生日当日发布竞选片段，他在短片之中强调是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领导人，又指美国需要一个能够唤醒国民善良本性的领导人，而他可以带领美国重回正轨。彭斯之后到艾奥瓦州安克尼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批评他的前上司，即是前总统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之中的角色。彭斯当时拒绝了特朗普对他提出不要确认拜登当选总统的要求。彭斯说他没有宪法权力干预选举结果，特朗普是错的。彭斯又认为将自己置于宪法之上，或者要求他人将他们置于宪法之上的人都不应该成为美国总统。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訪問法國，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會面，尋求改善兩國關係。馬克龍在巴黎羅浮宮金字塔入口歡迎馬塔雷拉的到訪，兩人共同為羅浮宮的那不勒斯在巴黎特別展覽揭幕，並且欣賞展出的貝利尼歷史畫作等意大利藝術珍品。馬塔雷拉當日亦都同在巴黎學習的意大利學生進行交流，他強調文化是人們通向未來的載體，意大利與法國的文化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為歐洲文化作出了貢獻。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早前曾經批評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沒有能力解決非法移民問題，引起意大利政府不滿，意大利官員並且取消訪問法國的行程。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北京举行首次的三方司局级反恐安全磋商，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白天和伊朗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南亚总司长穆萨维、巴基斯坦外交部反恐司司长哈米德就地区反恐形势、共同打击跨境恐怖分子等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且基于这次磋商的成果，决定机制化举行三方反恐安全磋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怎变，关怀从来不变。 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家的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联系香港九十五年。Hello， 大家好，我系 J 风冯允谦，我自己就同香港电台就合作咗都好耐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帮一个电台去做一个 station ID 咧，就系帮助香港电台。祝贺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开创新一页，香港电台九十五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写一封最感人真挚的家书，抒发夫妇相处之道及难忘经历，就有机会赢得比赛。 评审将会选出十封得奖作品，得奖者可以获得丰富奖品。记住，截止日期是2023年6月15日。 想知道更多，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微电康康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呢，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37分，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28度，雷暴警告也都继续在生效啦。直播室里面有小白在这里，也都有船仔在这 里。是啊，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的听众。 你们好啊，咁不知道大家呢在朝头早的时候会不会赶着出门口啊，咁入去啲餐厅那里吃下早餐啦，咁样。咁当然啦，如果你说朝头早呢，大部分都是去那些快餐店啦， 是啊是啊， 或者美式的又好，港式嘅都好，咁好簡單，即好似大學慶天咁樣，你入去講低要咩都就係咁簡單啦。係 啦， 係 啦。 咁但係咧，有陣時去啲餐廳嗰度咧，佢哋都有啲唔同嘅 service 嘅。嗱、香港其實個服務，我覺得一直以嚟都算係唔錯噶，我真係覺得會唔錯嘅，即係起碼大家手腳好快嘅。 如果有嘢真係好快嘅。 係啦，如果有去到外地食過飯嘅朋友咧，都應該會知道，可能大家嗰個嘅服務嘅速度咧。會不一樣啦，內地其實我覺得都做得好好。 係啊，內地好好嘅。 而家咧，佢哋甚至乎上菜嘅時候咧，可能每一間鋪頭都有佢哋自己嗰啲招牌動作嘅，即係令到人哋更加容易注意啦。哦、有啲就可能會係想網紅去到影下相、打下卡、拍下片，咁故此佢哋會做一啲咧比較誇張嘅動作，有啲甚至乎係。会在你面前拉面啦，拉面呢个咧，其实我细个喺香港都有餐厅系会做呢样嘢嘅。 我都有见，而家都仲有啊，好似 而家香港啊， 但系佢哋嗰种就唔系课表演嘅，佢哋系个厨房变咗玻璃啊。 哦， 咁你就可以见到入边啲面点样拉咯。 咁、你话如果你话厨房变咗玻璃嘅，咁小笼包都有啦。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似表演咯，但系又唔实际系表演，佢真系做紧嘢嘅。 因为我以前咧，我细个喺香港食嘅时候咧，咁佢真系有一间京菜嘅铺头。咁如果我嗌呢一个炒面，因为炒面佢哋真系用面噶嘛，用面粉拉噶嘛，咁佢就会拎个面团出嚟，个厨师拎个面团出嚟，即系有个车仔嘅，就喺你面前就直喺度拉嘅。系啊， 咁搞笑！ 系啊，拉咗一阵之后，大家就哇好犀利啊！我细个嗰阵时，哇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叔叔好犀利啊，咁样啦。好啦，然后佢就拎入去咧，嗰、那个炒面就拎入去炒啦。通常佢炒到两大碟出嚟嘅，系啦，一碟辣咧就大人食啦，一碟唔辣嗰啲咧就细路仔食咁样嘅。 我以为我净系见过火焰雪糕会咁做。 火焰雪糕，你讲嘅呢个系咪韩国噶？ 可能咩？ 哦，唔系啊。 我喺香港食咯，但我唔知道原來佢係韓國，我以為香港嘅特產嚟嘅添。 嗱，我食啊，唔係我因為冇去過韓國，我見過嗰個火焰雪糕係點咧？佢咧就係、是有一個嘅好似有個嗰啲鐵板喺度咁樣噶，咁入邊有啲餸喺度啦，咁然後亦都有啲有球雪糕喺度，即係佢 mix 埋一齊嘅。咁然後佢咧就最尾嘅時候咧就 即係熱緊啊，佢最尾嘅時候佢就會落嗰啲類似酒，唔知酒精嗰啲魔法水啊， 係啊係啊， 魔法水啊，跟住落完之後就一炸煙出嚟啦，跟住佢手咧就會有個火球嘅，即係戴咗手套嘅，跟住有個火球，就有個嘣一聲就有個火球喺上面喺空氣入邊啊。看住佢慢慢跌跌落去，嘣一声咁样烧。 哇！呢个冇你咁有戏剧性。 好魔法噶呢个。 系啦，我嗰个真系纯粹系一个甜品，然后就佢拎住支火枪喺我面前烧，于是就着火啦。之后我就哇，好好食喎，好似咁就好兴奋啦，细个咁样咯。 系啊，都好多呢啲嘅方法啊。咁而家咧，我见到咧，譬如喺头先提过内地一啲叫拉面嘅表演，而家都有噶，我知道。而家系嗰间火锅店。 哦，我知边间啦。 嗱，呢个我反而未去过。 诶、欸，我去过、 我。我听我啲亲戚讲咧，佢话喺系啊，大陆嗰度食咧，深圳啫嘛，有啲拉面系咪即场好似表演俾你睇咁样嘅？ 火锅店我就唔知佢有拉面啊，我有做过美甲咯。 哦，美甲有咩睇啊？ 唔系睇啊，系真系佢有呢个服务啊， 咁 免费啊， 免费表演咩啊？ 唔系表演啊，系佢帮 我 gel 甲啊，帮、 哦、 我 gel 甲啊。 咦，呢个好似系等紧位嘅时候。 嗱，因為我係香港嘅，咁佢嗰陣時已經係多人多到咧，你排到等緊嘅時候已經冇呢一個美甲嘅可能性噶啦。係幾時咧？係當你入咗去食嘢啦，咁你就食到一半嘅時候咧，即係你要排咗隊先嘅，你連美甲嗰個嘢都要排隊先嘅。食到一半你就出去美甲咯。 哦， 即係已經唔係貨你，本身係真係貨你排隊嘅時候開心啲嘅、但係而家就變咗一個附加服務，係要你食緊嘢嘅時候先 可能因為咧之前已經有呢個服務，因為點解？我記得睇過啲內地嘅報章就講過咧，喺內地有啲鋪頭前幾年㗎啦，咁因為即係都想 serve 即係服務啲客人更加好，於是乎喺佢哋入門口之前咧，就已經有啲你所講嘅美甲啦，有啲仲誇張嘅，會擺盤水喺度嘅，咁啊養住嗰啲魚咧食角質嗰啲魚啊。 哎呀，好 得意啊！咁等啲客人咧就可以真系噶，你除埋鞋，你只脚就浸落去，跟住啲鱼咧就即系食你嗰啲角质咧咁样，跟住就当系一个咧，就等啲客人等紧嘅时候咧，都仲有其他嘢可以做紧嘅，而嗰个系一个贴心嘅服务嘅。 系呢个几特别，我都想试呢、這个，如果系有呢样嘢， 免费啊嘛又可以， 系啊系啊系啊，最紧要系免费。 呢个我都觉得系几好嘅，咁所以睇下会唔会有啲得意嘅 service 咧？如果喺香港嗰度多啲嘅，咁啊呢个服务唔系话净系好同埋唔好，系有好多创意喺度嘅话，大家都会展露出你哋嘅微笑啦。 我系孔益璇璇仔，生活有品味，晨光 KOL 会分享日常妆用。仲有转头话你知环节，可以了解身边事物究竟是怎样发明，仲会一起探索神州大地的奥秘和文化，亦会剖析心理学的趣味知识，怎样享受生活的享乐时代环节。听住船仔的晨光第一线，一起享受生活啦！ 晨光第一线。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惯，连回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灌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问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 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都不美满。就当共你登报寻人，寻回那日那小情人。小装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八十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舒适圈亦像毒药，无力替换。讲好要幸福，怎么可以忘本？今天醒觉，其实也未晚。从头定破十戒，严密监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寻回最初的恋爱观，才能够终生不厌弃，厮守到世界也瘫痪。讲过共患难经生死，接受心酸。最终你对与你撑下去到美满。 早上的时间6:47，一首的歌曲来自晋生的《遗忘了初心的我们》。朝头早了，我们都有海在这里跟我们聊聊天。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大家好啊，咁喺我哋职场 KOL 系列电话旁边咧，打咗俾啊时装界嘅达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今日咧，我有好多疑问啊，即系对于呢一系啊，因为咧，对于呢一个嘅 fashion 咧，我一直以嚟由细到大都抱有一种怀疑嘅态度。 有冇由细到大啊？ 喂，冇啊。 有冇兴咗咁耐啊？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兴 衰啊， 系啊，兴嗰只舞叫咩？叫 aerobic 嘛，跟住我知道但都知啦，龙珠入边个角色叫龟仙人嘅， 系 咁啊！龟仙人咧喺个卡通片入边睇电视咧，都系睇 aerobic 嘅。好啦，一无啦讲 aerobic 咧，因为 啲嘢 系啊，咸湿白虎啊嘛，嗰、个位系 乜嘢嘢啊？喂 ，aerobic 你点会谂到咸湿？ 因为咧佢特登将啲 shot 咧，即系动画入边啊，就影到就系、是，譬如个 hip 位喐下喐下。跟住咧就係、是，遞高啲，遞高啲咁樣，係。咁嗱，但係咧細個睇 aerobic， 到而家我人都大咗啦，仔都有兩個嘅時候咧，我又見翻 aerobic 嗰啲衫喺條街嗰度行喎、 哦。進化咗嘅。 咪一樣，唔係咩？ 點會啊？嗱，十分相門。 點啊？ 即係小女子咧，就係、是、你阿爸睇係咪啊？睇電視啊？你阿爸睇電視見到？係 啊， 係 啊。 哦。我應該咧就係、是、我應該冇上過電視咁，好驚啊！咁樣講突然之間直接 tag 咗落去，我以前教 aerobics 噶， 有啲咁嘅事，點會估到？我識咗你咁多年，我都唔知道你教 aerobics 喎。唔係啊嘛，你講真噶？ 真噶，唔係我 part time 教， 都係教啊 part time 唔係。 喂，我真係唔係流噶，我真係考曬，所以我嗰時仲要係考澳洲過嚟嗰啲搖佢咧，即係我以前。嚇比較崇洋，唔知點解嗰陣時，跟住咧就唔係因為香港其實有搞嘅，我唔知係咪康文署嗰啲咁樣啦，佢哋有搞，不過 以前市政局啊，係嘛？ 哎呀，我唔記得啦，咁都係嗰啲 friend 啦，跟住咧就佢哋搞咗，因為好多年前真係哇廿幾年前，咁真係有， 真係廿幾年前。 可能三十年。 因為你排本地搞嗰啲咧，佢哋係排好耐啊。佢哋開班開得密嘅。但係就排得耐嘅。係啦，咁但係如果我考澳洲搖佢，咁一來就覺得哇，即係就好似張 shirt 與別不同啲咁樣啦。係 啊，張 shirt 浸過鹹水。 係啦，咁然之後就其實佢哋都疏過一年之嚟搞兩轉。咁但係就系啦，即系佢有导师同你上咗堂先啦，咁然后同你做啲评估啊，咁样。 而家呢个年代就话摇佢上堂啫，有网堂噶嘛，即系我喺香港我都可以读非洲啲 course 嘅， 即系 Zoom 咁样系咪啊？或者 以前个年代边度有噶？以前电话 IDD 都逐秒计啦。 唔系佢真系飞人过嚟噶。 哦，咁但系就都系 真系飞人过嚟噶、 好似 U 咁样当系摇佢咁样啦。 嗯，即係譬如佢有上兩個 section 嘅，係啦，咁你都要達到佢某一啲基本要求啦，或者佢會即刻要你可能譬如你排舞嗰啲咧，你即刻跳八個八俾我睇啊嗰啲，八個八拍嗰啲咁樣咧， 咁你就即係就去學啦。 同埋我哋係要上 fundamental 嘅 ，fundamental 其實係啲咩嚟咧？就係一啲基本嘅，好似讀飽咁樣咯。 嗯嗯。 一啲人體嘅結構啦，譬如邊啲組肌肉啦，或者最緊要就係一啲須知，有啲乜嘢係我哋唔可以做嘅，譬如某一啲跳躍嘅動作啊等等咧，我哋唔可以做，真係唔可以連續做八拍咁樣，唔可以做八次。 哦，原來有啲咁嘅嘢㗎。 系啊，所以其实系考个 safety 系最紧要咯，我自己觉得。 哦，咦，咁呢个就真系要考喎、我以为都系咪又系好似即系十字舞咁样弹下弹下，原来嗱你一讲到 safety 咧， 我哋咁门学问嚟噶啦，我哋触及唔到。 你一讲到 safety 咧， 我未曾涉猎，我未曾涉猎。 啊 ，OK， 唔知世事冇绝对系咪？ 系嘅，系嘅，系嘅。 迟啲我涉猎系啦， 但系你都有叫做有晒 cert 又成啊嘛。咁都係 同埋真係要考個 fundamental， 我覺得嗰一下係幾好嘅，因為真係確保曬大家嘅安全。其實老師都要保護自己唔好受傷啦。咁當你教學生嘅時候，學生都唔可以受傷啦。跟住我都教咗我都教嗰啲大級嘅，都教咗幾年，大大細細都有。 係啦 ，part time。咁但係嗰啲褲咧，我就掉曬啦。 我又係呢句啦。你以前嗰啲褲咪同而家嗰啲瑜伽褲咪一樣？ 實在咧，網上手腳質地真係有少少唔同嘅。 例如咧，以前。讲嚟听下，都系咁样，好似弹弓裤咁样啫嘛。 就咁样，以前咧，我哋好少咧着晒全条去到脚眼嘅。 吓， 我哋嗰阵时 以前唔系咩？ 冇啊，我冇一条系长到脚眼。 咁以前去到 边？我太热啦。 上五寸下五寸就收姜噶啦，佢哋。 收姜啊，系啊，去到近到膝头哥就收噶啦。 系咩？ 好咪收咯。 点解我细个？我记得我阿爸睇嗰啲好似系到脚眼咁样嘅，可能我记错。 唔知啊，可能个年代有。 有可能系。哎呀，笑死我！ 我呢个款式都有转变，但系放我咧，我自己咧就系、是、刚好我 系 冚膝头哥嗰啲嚟嘅。其实有啲系膝头哥上面嘅，但我真系有啲奇怪。 咁系。 我最中意冚膝头哥，对，即系我结合咗 aerobic 同时装，即系我当年已经系流住少少时装嘅血咯，即系我觉得。我冚到膝头哥先至比较靓少少，个比例好少少咁样。 咁 一 系咧，背心、哎，我知啦，我知点样形容俾听众听啦。整蛊专家入边，周星驰着嗰 set 嘢，系咪 有画面？ 就有画面啦，仲要个头咧系有个头巾，系咪唔系头巾？系毛巾。 系 band 啊，大佬，嗰条叫做你乜嘢啊？你唔识唔识噶？ 咁星爷嗰个唔系 band 嚟噶嘛？佢嗰条真系毛巾嚟噶嘛？ 唔系我嗰、那个再远古啲啦，即系嗰个可能系physical， 即系唔系嗰间， 唔系广告嗰间啊？ 嗰首歌啊？ 系。哦、我知道，系啦，我知道你讲边个。 咩 ？Let's get physical 嗰、那个， 我 唔啱 key， 我讲个 key 啊吓，即系啦，咁样嗰首啦，以免走音啦，系嗰首歌嗰啲年代嚟嘅，应该系 Olivia Newton John。 我都唔记得啦，呢个咁耐之前啦。 唔系你真系有唔同年代啦。 我要揾翻 library 啊。细个 系啦系啦。 咁我哋扯远咗少少啦。咁有嘅，有啲好长嘅，但系当其时咧，其实咧好。轻咧一啲咧，嗱廿几年前先啊，我哋讲到去追溯翻先。咁、然后咧，我自己买嗰啲咧就冚个膝头哥啦。一系就你讲啦，我自己就会可能系去到大髀啦，好似而家啲跑裤嗰啲长度咧。然后咧外边系会加一件有弹性嗰啲泳衣嗰啲背心咧，系着喺面噶。 泳衣嘅背心，即系三 件头嘅背心， 一件头 嘅背心，一件头嘅泳衣，一件头嘅泳衣，唔系背心，一件头嘅泳衣，即 系 我哋会先着咗嗰条裤先嘅。然后再加一件咧，一件头好似泳衣咁样嘅衫，就再着喺面。 净系得上身嘅啫，嗰个就 唔系一件头泳衣喎、 啊，真系 上身啊！ 哦，真系一件头泳衣咁样笠上去噶。 咪去到啱啱遮到你嘅重要部位咯，類似嘅重要部位咯。 咁同而家真係好唔同喎，原來。 即係 V 級嘅，你會露大髀 V 級嘅，一件一件頭嘅泳衣，咁然後個底咧，我哋就會著一條嗰啲 aerobic 嗰啲褲咯。因為你不能夠著件一件頭泳衣教堂或者你跳 aerobic 噶嘛，你明唔明？你唔係游水嘅大佬。 我明。 你咪就游水，你要做動作噶嘛。 係。 咁咯，咁我哋個打底即係嗰條褲其實，應該咁講，嗰條褲你就好似打底褲咁樣啦。 係。明白， 有彈性嘅，我哋做到好多動作嘅。咁然後咧，即係有陣時我哋就會著嗰啲咧，嗰啲 leg warmer 咧，唔知你有冇印象啊？ 嗯，我大概知邊啲。 都幾潮嘅，係啦，就會裂落嚟咁樣，有啲即係成件事整體出嚟，我都幾型嘅。 係， 咁啊，咁呢個就廿幾年前嗰個穿法啦。 係啦，咁啊，去到今日，我斷估大家都唔會著，即係就算係瑜伽嘅話，都唔會著泳衣啦嘛。 唔會啦，越著越少嘅、 啊，越著越少啲嘛。 即係唔係你明明？因為真係地球暖化嘛，大佬，你而家真係熱到七廿幾度，同埋都轉化咗。可能你唔係做瑜伽運動嘅，其實你都會有一套好似出去做運動瑜伽咁樣嘅裝束咧出街。 哦， 類似上嚟 嘅 噃， 係即係好似譬如我跑步嗰啲嘅時候咧，有啲衫咧專係高速排汗嘅。以前冇噶嘛，所以以前咧，以前冇呢啲咩 fit 咩 cool 嗰啲嘅時候咧， 咩物料啊，係啦，冇錯， 咁就係靠著泳衣啊，當係嘅咯，係咪咧？ 你係咁啫，未必個個都著泳衣啊，當係嘅。唔係咁講，以前都會譬如去曬太陽咧，我哋貪方便嘛，咁可能咪將件泳衣著喺入邊，咁可能著件可能 T 恤啊，即係你係透到件泳衣嘅，你特登想透件泳衣俾人睇嘅。 哦，呢、這個我承認。 咁可能咪著條短褲仔，跟住咪去游水咯。 我以前都有咁著過嘅，我承認。係啊，我以前都係㗎，入邊有個泳褲打底，跟住一去到我就即刻除咗條棉褲就跳落水㗎啦。 同埋女士們可能會更加當係一種 fashion 啊，你入邊可能嗰件泳衣，可能你係一個三點式嘅好，或者我自己都係兩件頭嘅時候，我中意著。 哈哈， 但我嗰只兩件頭就唔係去到好 bikini 嗰啲兩件頭咯，我就比較運動型少少嘅兩件頭啦。咁、上身都會似係一件嘅 bra top 啦，但係佢係放游水嘅。咁可能我都會著件透啲嘅 T， 即係唔係特登想透嘅嘢，著件薄啲嘅 T 啦，因為你入面都打曬底啦嘛。咁入面件打底係靚嘢嚟噶嘛，都見得人噶嘛。咁、我就會著件 T 恤，跟住就可能襯條真係短褲啲毛巾。物料短褲啊，或者啲快乾短褲咧，咁跟住就孭個防水袋，咁就搭車我就去沙灘曬太陽噶啦。 明白，咁你 都係 fashion 出街噶。 係啊係啊，咁你毛巾咧，即係綁喺頭嗰個啊，咁點搞啊？ 嗰個我捨棄嘅，我就扎橡筋就係啲頭髮嘅。 即系唔会好似星爷咁样， 冇嘅，我冇嘅，冇，我嗰条我冇。但系如果你有自信嘅， 有自信 都可以嘅， 系 睇你个穿搭咯，系咪啊？ 系啦， 即系而家都少人用嘅，咁讲出街嚟计， 咁啊都系 少啲，但系可以嘅。 了解咗呢一个，大概系二十几年前啊，吓，即系瑜伽 应该可以再远啲啊。如果我哋头先讲真系 let get physical 嗰个年代，系我细路女嗰个年代，那个系再早啲噶啦。 系咩？嗰、那個 喂，嗰、那個咪未出世啊？七十年代啊！ 哦，我應該就快出世， 系我就快出世。睇電視嘛？ 嚇、啊，係哇！你細個有電視都幾有錢 喎、啊。都普及嘅。 你爹哋有啊？我好少聽到你爹哋有噶。 爹咗。都普及。咁你又有黑白，又有彩色，唔係嗰陣嗰啲膽機咧，牛龜咁大部嗰啲嘛？ 係啊係啊，嗰啲、牛龜電視機係咯。 係啊，都有嘅，都有嘅。 咁啊啱啦。 咁啊，考古先啊。 今日先考古，因為我哋原來已經冇時間啦。今日咧，我哋就考古咗呢個咧瑜伽褲嘅始祖先，即係以前嘅配搭咧。如果聽眾聽完之後咧，你想復古嘅，你就跟翻頭先阿海哥方法咧，去到著去玩瑜伽。 可能你有啲仲未爛嘅，或者你以前都有跳過 aerobic 嘅，你有啲都未爛嘅，可以炒翻出嚟睇下可唔可以穿搭下。 冇錯，咁但係如果你就想繼續追，哇！到底而家啲瑜伽褲應該點樣去到配搭，同埋嗰個物料啊，各樣嘢嘅進化係點樣嘅話咧？我哋下个星期， 下个礼拜先入整， 就再同阿海倾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海，拜拜。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嘅7:08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拳号小白喺度啦，同各位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第一章就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个就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咁啊小白继续喺度啦，仲有阿船仔喺度啦。 早晨。 咁啊，交通天文台入边今日朝头早有阿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 Didi， 咁啊出边嘅交通方面系点样咧？ 嗯，同大家讲下啦，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比较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都系提一提大家啦个道路工程啦，喺油麻地嘅金粟街噶，咁介乎炮台街至到渡船街一段嘅金粟街仍然是封闭啦，咁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咁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即系有啲地方啊挤塞啦，就咁睇地图嘅话，就系譬如屯门嗰边咧， 哦，嗰少少嗰个福亨村嗰个位啦，系啊，不过其实就唔系嘅，应该嗰个我啲目测啦吓，咁啊几秒钟好快过 哦，咁啊好啦，系啊，有阵时好衰嘅，地图话俾你听嗰啲位咧，佢有机会系行车缓慢又唔系塞嘅，所以就要睇埋交通部嗰个 有镜 嘅 嘛，系啊， 系啦，揿嗰个万能 cam， 因为好得意，我次次咧我上车搭巴士都好啦，我一见到咧系红色，我真系会对噶，我话耶，原来真系咁快脆过嘅啲车，原来都唔系真系塞车嘅咁样，你知啦，全香港啲车都行紧噶嘛，行紧叫塞车就唔系叫做塞车啦，系咪？行车缓慢咁，同埋我哋嘅拿捏啊，每人拿捏都唔同嘅，我嘅拿捏就系除非佢真系好长好慢，我就会讲咯，咁少少一忽仔嘅，咁大约几秒钟就过咁，我都 明白明白，咁所以咧留意住我哋交通嘅消息嘅话咧，咁啊正啦吓。咁啊，地图都唔使睇啊！ 你头先讲得啱噶，福亨村个位稍后啦，7:30开始就真系塞车啦，会有车龙噶。 哇、哦！呢啲系经验啊！ 咁啊，行隧多数 都系知 啊。你日日咁样报，咁你都知道咩位系通常会塞噶。 系啊，红隧又有个固定嘅开始塞车时间啦。 冇错，咁啊，繁忙时间就真系繁忙嘅。喂，今朝咧介绍啲开心嘢俾大家。 好 啊！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啊，喺中环嘅龙和道9号啊，有个展览嘅。咁呢个展览咧就都几特别噶。咁我相信好多人都知啦，城巴同新巴咧就会喺今年嘅7月1号咧就正式合并，做全新嘅城巴，因为新巴就冇咗啦嘛。 咦，仲有3个礼拜到啫喎。 系啊，7月1号咧就会全新啦，就合并做城巴啦。咁经过呢个接近30年嘅演变啦，当然好啦。咁服务咗香港45年嘅就系城巴，新巴就服务咗香港25年啦。咁样为咗纪念呢一个香港公共交通业嘅新嘅一页啊，咁城巴同新巴咧就主办咗一个叫做 One City Bus 嘅展览啦。 哦， 就由听日开始6月9号嘛。6月9号开始，至到7月23号咧，就会喺中环嘅海滨活动空间，咁咧就会展示港岛专营巴士公司嘅演变嘅，咁啊又会会展示啲咩咧？就会非常之具代表性嘅退役巴士啦，古董巴士同埋现役巴士。 咦，退役古董我都一阵再问你。 同埋现役巴士啊，咁啊同埋特登咧都会复修曾经效力过中巴同新巴两朝元老咁嘅嘢，珍宝巴士。 哎呀，我就最想都系问你会唔会有以前中巴嗰啲添？ 系啊，有啊。就是原来嗰个珍宝巴士咧，就系70年代嗰时咧引入香港噶嘛。咁就嗰阵时香港咧嘅巴士系单层噶嘛。咁后期咧，哇，好轰动，一转转咗系双层啦。咁同埋点解会叫做珍宝巴士咧？原来咧，因为佢载客量咧超过120个人啦。咁同埋因为嗰阵时70年代啦，啲人啊好兴讲话飞机最劲系咩？波音747客机嘛，珍宝客机。咁所以啲人咧就将呢个珍宝客机咧就代入咗去个巴士度，所以佢就命名咗就珍宝巴士。 系。 我都係睇翻。 以前細個好似真係有聽過就啊呢、這個珍寶咁樣。 係啊，珍寶七四七客機 啊， 係啊，所以咧珍寶巴士咧七十年代就係咁樣改咗呢個名咯。 係。 咁所以咧好啦，相信咧都會勾起香港好多人嘅無數嘅集體回憶啦。咁同場咧都會好多個巴士嘅打卡點嘅、 嗯， 即係好多俾大家啦回憶翻啊，咁啊凝聚翻珍貴嘅時間嘅。 嗯，我記得咧以前咧坐中巴嘅時候，即係港島嗰邊嘅專營巴士路線啦，咁佢係藍淺藍色加白地色嘅頂咁樣噶嘛， 你都仲 記 得咁多年代之前， 係啊， 睇翻啲歷史， 我睇翻好多文獻我先知㗎， 冇、嗯、錯，幾好幾好。 係啊，不過咧都係犀利啊，即係咁多年以嚟咧，佢哋都服務住香港市民啦，咁啊提供呢啲巴士嘅路線，咁啊亦都睇住佢有呢啲唔同嘅改變啊，咁、 嗯、 我覺得咧都係係 touching 嘅，即係如果去到睇呢一個展覽嘅時候， 感動 即係睇翻哇，以前個巴士珍寶又咁樣，單層又咁樣，單層巴士而家都有啦， 係 咁，但係當然係少啦， 係啊，但係離島區多啦，係 離島區啦，係啦，咁而家咧就見到佢嗰、那個。巴士啦，咁而家就算单层都系有冷气，亦都坐得好舒服嘅。 嗯， 以前咧 冇冷气嘅， 系啦，以前咧就冇冷气嘅。咁但系咧，我就记得咧，要冇冷气之余咧，仲系单层啦，咁啊坐得上比较上逼嘅，系唔系咧？嗱，而家就有冷气啦， 系， 同埋咧坐得舒服嘅，所以个感觉咧都非常之不一样啊！吓， 个时代嘅进步咯，时代嘅演变咧，当然即系唔会话好似以前咁样啦，又冇冷气又剩啦，系咪先？咁啊，虽然嗱，依一个活动咧就全都系免费噶，俾大家展览啦。咁你另外有依个活动咧都几得意噶，阿小白，依一个新巴嘅人力车观光巴士啊，咁咧大家可以睇到车身图案咧就系人力车好靓噶，咁可以成日上网睇下。 哦唔好听错啊，系车身图案人力 车，车身图案唔系真系人力车拉你啊， 唔系真系人力车、啊， 因为依家系观光巴士嚟， 观光巴士， 巴士 以前人力车都系观光巴士，观光车， 观光车，但依家系观光巴士， 尖沙咀码头嗰、那个， 哦、 我细个有见过啊呢、這个， 系啊，人力车系细个， 我真系有细个见过呢个人力车啊， 系咩？去澳门而家都有噶系咪啊？ 我唔知啊，澳门， 哦 ，OK， 澳门我唔熟啊， 啊，我耐唔耐都有去嘅，咁啊都会有嘅，咁但系依个人力车嘅观光巴士就系开逢嘅，咁、咧就系俾大家可以，但系特别咧就开办咗一条嘅 H1B。特别路线啦，但系依一个时间大家记住唔同噶，系由而家到七月二号啦，由而家至到七月二号啊，喺指定嘅时间提供服务啦，就系会以开逢巴士就带领乘客咧搭上呢个时光穿梭嘅旅程嘅。咁、起点就会喺中环嘅海滨一样啦，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侧边嘅渡轮码头巴士站。咁带大家去边啊？就 是、 去翻新巴嘅发源地啊，同埋带大家睇车厂。 发源地喺边啊？ 车厂咯，即系大家巡 就系车厂 啊，系啊，就系车厂啦。 即系睇下边个出世。 系啦，冇错啦。咁同埋咧。都會大家咧，佢會係新巴每日經過嘅南區嘅風景咯，即係俾顧客回顧翻新巴嘅25年嘅光輝。 啊，又有得睇呢個巴士嘅產房，又有得睇佢哋嗰啲路線。 冇錯，咁但係大家記住，依一個就要收費嘅嚇。 哦，呢、這個要收費嘅。 但係頭先講嗰個展覽咧，就係完全免費嘅。 哦，咁啊，一定要留意住啦嚇，睇下你自己想睇邊個啦。 冇錯，香港好多巴士迷咧，一定會去參與。我都會想去睇下以前咧，幾十年前啦，原來香港嘅巴士咧，係點樣嘅咧？可以回顧翻。 嗰、那個展覽 記憶都冇曬。 即係你就話唔使錢嗰個咧，仲有。嗰啲譬如單層咁啊睇啊嘛，咁嗰啲 古董巴士 係啊，嗰啲就係冇冷氣啦，所以嗱單層冇冷氣嗰度我又冇坐過嘅， 嗯， 係啊，咁我都有啲想去望下， 去睇下咯， 一踩上去咧你就感覺得到哇，即係古舊啊、風味啊、歷史啊，就喺曬個腦入邊咧可以 feel 下啦。 係啦，所以由聽日啦，星期五開始至到7月23日啦，但係記住佢嘅時間咧就係下晝3点啦到9点嘅，下晝3点到9点㗎嚇。 明白明白， 喺把握翻依一個時間啦，咁啊巴士迷又好啊，中意去回顧。回忆以前，回忆翻以前， 因为 以前拍拖咧，我相信都好多嘅。 系 拖住而家嗰个另外一半， 睇过呢本睇过呢架车，我而家查得上去啊。 系啊，所以咧，大家都不妨啊，呢一个都几有心思嘅展览，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去参与。 系啊，留意下啦。 系啦，最紧要就系免费啦。另外嗰个要收钱嘅咧，就系都系40蚊，39.5嘅。咁、你需唔需要坐呢个观光巴士？我都觉得几得意嘅。 系， 坐喺巴士度游览翻以前嘅车厂，咁都值得下。 咁呢个就自己决定啦。 系啦，咁啊，但系免费行先啦。 咁梗系啦。 咁好啦，另外咧，啱啱收到阿姑俾我最新嘅交通意外喎，喺吐露港公路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啊，咁而家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新丰花园。咁再讲多次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开始挤塞噶啦，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希望依宗交通意外咧快啲清理好啊。 系，咁啊唔该晒 Didi 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咁我哋亦都要揾咗嚟倾倾下偈啊，船仔又消失咗啦。唔系消失嘅，佢系走咗出去啫。喂，船仔出边点啊？ 早晨啊，小伯，小伯啊，今日我啱啱出到嚟咧，又冇落雨喎，因为我今日啱啱翻嚟咧，即系五点零钟嘅时候咧，系落紧微微嘅毛毛雨嘅， 系， 咁而家咧纯粹系一个地干咗啦， 嗯， 咁但系就 feel 到个湿气， 嗯， 同埋咧又唔知道会唔会迟啲落雨，因为始终你见到咧都系有乌云嘅， 系。又系啦，有乌云啦，呢啲天啊，咪咁啊，梗系啦。你睇即系呢几日嗰啲天气都系突然之间咧，嘣一声落大雨。寻日啲雨水咧仲几多，同埋落几耐添。 系啊，寻日我都觉得哇，真系落雨落得好大啊。 系啊。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平时即系譬如落雨啦，你 会觉得特别眼瞓嘅个人？ 哎，有机会系、哦。我自己咧有时落雨嘅时候觉得，哎，点解好似今日好似特别攰咁样嘅？可能我会觉得系因为见唔到太阳啦，或者系嗰啲湿湿立立嘅感觉令到个人。只是那些什麼春困啊，不知道是不是啦，是吧、 哦、其实呢又有些关系、啊、即跟你说那个见不到太阳是有关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件事叫褪黑色素、 啊啊、有，我有听过。 是啦，即平时的人呢如果睡不到觉啦、 嗯、 可以在坊间有些就会说、啊、不如你试下买一些褪黑色素的 supplement 试下。其实呢都有关，因为褪黑色素呢其实就是在即系黑夜或者冇咁光嘅环境咧，你个大脑就自动分泌俾你嘅。咁、个目的就系、是、起码个大脑就知道，可能而家夜晚啦，咁你就系时候瞓觉啦，咁样就令到你会有睡意。咁、落雨咧就系、是、乌云将个阳光挡住咗，咁令到你周围嘅环境咧好暗啊。 哦、 然后个松果体你个大脑咧就会觉得，应该系偏夜晚嘅。佢就會自動增下啲褪黑色素俾你。 咦，咁啊真係原來同我哋身體叫感應呢個陽光係有關喎。如果你陰天我哋睇唔到陽光，就係、是、個感覺就似係夜晚，所以身體有呢個反應。 係啦，咁所以咧你係會容易有眼瞓嘅感覺。咁仲有係因為雨水多咗啦，咁、空氣咧咪有，但你知空氣有好多唔成分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哋人類吸多啲就令到你精神啲咧，通常就係氧氣。 哦，系啊，啱啊， 系啊，咁但系雨水多咗咧，就证明空气嘅其中一个成分，即系我哋叫做水分呢样嘢，就嗰个比例多咗， 系啊，啱啊， 咁令到你嗰个氧气嗰个含氧量咧就下降咗， 嗯， 系啦、啊，咁令到我哋个神经系统咧就有少少觉得，哎，有少少昏昏欲睡，好似有啲眼瞓嘅感觉啦， 吓、啊，哦，喂，咁即系全部都系科学解释到噶咯，呢啲， 其实系解释到嘅，即系我本身以为咧系咪我有问题咯，系咪我好差、啊 哎？我本身都以为你有问题噶，其实， 哦，系咩？我都谂系咪我身体虚弱咧？咁、之后就一落雨就咁样，但发现唔系、哦，原来系好多人都同我差唔多，系完全系因为科学嘅原因，唔系你个身体弱、 哦。哦，咁啊，睇下会唔会间屋咧啲灯啊开得光翻少少，咁啊令到个身体觉得啊，其实出边虽然咧有啲雨水黑黑地，咁但系都话翻俾个 signal 自己知道咧，而家系好光嘅，系朝头早嚟嘅，要精神啦咁样。 咁样都系一个好办法，或者咧出去活动一下，令到个身体都知道其实你而家系活动紧嘅，你醒咗嘅，咁、可能都系有帮助。咁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嘅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好啊， 咁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嘅。 咁而家快啲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属于二，咁啊亦都系低水平嚟噶。呢个时间咧嚟到早上7:21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系啦，朝头早嘅晨光大学时段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揾咗啊，澳洲注册营养师啊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都头先阿船仔啱啱就喺度话到啦，咁啊出边咧又有啲热啦，咁但系又唔系见到阳光，但系始终咧都系一个夏季嚟嘅，夏季咧都有好多叫做时令嘅水果噶， 系啊， 系啦，呢啲时令水果咧，咁啊食起上嚟梗系正啦，譬如我生果婆啊最中意去抡下佢啦，西瓜啊， 西瓜好味啊， 西瓜好味啊，呢排有好多嗰啲提子啦、葡萄又好多啦，跟住另外就系仲有榴莲啲季节咧就翻嚟，唔知船仔食唔食榴莲啦？ 我系食榴莲嘅， 哦，你食榴莲， 但系咧我唔系话好好榴莲， 系即系唔怕嘅， 我唔怕嘅，同埋但系我身边嘅人食榴莲咧就有个习惯，一定要饮啲有气嘅飲品， 哦， 因為要揚翻啖氣出嚟。 咦，咁啊要問一問啊咪咪先啊，啊咪咪啊，我想先問一下，其實你係咪都係食榴蓮嘅咧？好奇啫，呢個只不過係。 我食嘅，我食嘅。 哦， 係啦，不過咧都係其實好得意嘅，我係由食冰榴蓮開始嘅。 冰榴蓮 冰榴蓮係點樣冰榴蓮啊？ 因为嗰时我喺澳洲读书嘅，咁啊冇新鲜榴莲，咁啊但系有好多嗰啲东南亚嘅超市嘅都，咁啊首先入去，见到有冰榴莲，咁不如试下啦，咁哇一试就开始非常之中意榴莲。 有啲咁嘅事，咁唔知道 Mimi 有冇食过咧？我以前喺印尼成日食一种叫榴莲糕啊。都深啡色咁嘅样嘅，系啦，一条圆柱体咁样嘅，嗰只又系即系榴莲副产品啦，系嘛？ 系，冇错，嗰啲加工过啦，咁反而嗰啲我冇咁好喎，真系冰榴莲中意咗之后嘅话咧，就真系乜嘢榴莲都好新鲜嘅，都好想去试咯。 系咪因为冰榴莲本身都系只系将个榴莲冰咗，佢始终都系完整嘅生果啊？ 冇错冇错，因为其实你可能一次过开始去食新鲜榴莲咧，好多人唔中意啊，佢好淋白白啦，即系大部分都系比较淋啲。我知道咧，有一次去泰国，我反而有个榴莲嘅 counter， 咁就系摆好多好多唔同店铺系卖榴莲嘅，咁你就可以随着你自己喜欢嘅去买，咁佢有啲又靓嘅咩唔知 D 几多啊等等嗰啲，咁另外原来有比较生嘅榴莲嘅，咁但系我又见到原来有好多人都会走去买生榴莲食，佢哋中意个口感系咬落去硬硬爽爽嘅，咁啊令到我知道，原来榴莲嘅口感系有唔同，亦都有因即系喜好而去食。你中意食硬嘅爽啲啊，食淋嘅甜嘅，你自己中意咯。咁我就唔中意食啲硬爽嗰啲，我中意食啲淋软嗰啲咁样。 咁我约咪咪咧就唔可以一齐食榴莲啦，我哋会争食啊，因为我都中意食淋嗰啲。咁但系嗱，譬如榴莲啦，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印尼、泰国，其实好多地方都会有嘅，越南都有啦，而家见好多啦。其实佢哋嗰个营养成分系咪唔同品种入边嘅营养？其实又不一样，如果是不同硬度的生啲嘅熟啲嘅入边嘅，我谂熟成程度亦都会影响佢营养成分嘅，系嘛？ 主要其实喺榴莲嚟讲嘅咧，咁无论生啊熟啊等等嘅咧，佢都系属于咧喺水果当中较高脂肪嘅一个水果嚟嘅。咁number one 一定走唔开嘅话，高脂肪水果就是牛油果啦。咁但系真系即系好少，即系个个会话牛油果系我最中意嘅水果咁。咁好多时我哋食 salad 就会加下啦咁。咁所以榴莲嚟讲嘅咧，那个脂肪会较高啦。咁佢亦都个糖分都较高嘅。咁你话有啲可能仲更加甜啲嘅话，咁亦都要小心，有時真係可能會係佢嘅升糖會高啲啦、快啲啦，即係令到有啲糖尿病嘅人要小心，就真係唔好食太多。咁或者可能有啲係體重管理嘅人士，咁亦都係要注意翻，唔好話開咗半個榴蓮自己食。我哋都係講緊話一個雞蛋 size 咧，就叫做一份水果啦。因為我哋要控制佢個糖啊，同埋個脂肪量，唔好食咁多，即係唔好話季節當做就自己坐低一盤咁食咯。 哦，咁如果你话即系食榴莲嘅话，都要食一即系每一个人嘅份量，就一日就系一粒鸡蛋咁嘅 size 嘅份量咁样。 咁又唔系，咁就要去因应翻嗰个人嘅即系高位肥瘦啊、年龄啊、运动量啦。咁基本上就一个成人就一日两份水果嘅，咁你可以嘅都可以俾榴莲霸占晒你两份水果嘅。咁但系你话我贪心啲，我又想讲下食话西瓜，咁咪又食下西瓜一份，跟住又榴莲一粒，咁咪砌够有两款嘅水果食咯。 系咁啊！食榴莲嘅时候，头先阿船仔仲话中意听有啲人话中意饮埋啲 有 气嘅， 要嗰啖气。 系啦，咁如果系嘅，咁我应该有冇话啲选择咧？就系我食榴莲呢一份嘅水果之余，或者两份啦，我仲配搭啲乜嘢嘅饮品会好啲咧？咁样噶？ 咁如果要嘅话咧，咁就梳打水好啦，因为梳打水嘅话，即系就冇糖分嘛，咁但系又俾到个气，咁你食完就可以咗出嚟。咁但系呢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几特别嘅一个做法。 哦，系啊， 系啊，系啊。 我身边系好多人话呢一啖系精髓，呢、這个系精髓咯。 哦， 系咪啊？ 系 精髓嚟嘅，因为啲榴莲味系。一次过冲晒， 系啊，咁啊，真系年代唔同嘅 Mimi 惨啦，而家新嗰啲啲二十头嗰啲系中意咁样食榴莲嘅，我哋都唔知道。咁但系你话一份嘅呢一个嘅水果就系一只鸡蛋啦，榴莲可能我哋真系一份两份咁。如果你西瓜嗰个嘅营养成分或者提子嘅，咁佢哋嗰个营养又不一样，我系咪都系可以用呢个单位做计算嘅咧？ 嗱，各个水果嘅糖分都唔同嘅，咁譬如西瓜嘅咧，主要咧，佢话九成都系水嚟噶，咁所以咧，咁个糖分占嘅比例就会少啲啦。咁头先就讲嗰个榴莲就一只鸡蛋份量啦，系咪？咁西瓜咧，我哋叫一份水果就系大概你切咗嘅话咧，就大半碗粒粒嘅水果粒啦，咁就系一份嘅水果，或者叫100克入左右嘅份量啦，系啦。 系，咁嗱，西瓜咧其实都系有唔同品种嘅。我如果我怕肥嘅话咧，我唔好食中间起沙嗰啲，起沙嗰啲有个糖分系咪又特别高噶？ 咁其实咧怕肥，第一样嘢就唔好食高脂肪嘅嘢。西瓜咧就脂肪唔高嘅，佢需要水分。咁而如果讲紧真系你能够控制咗个份量系喺大半碗呢个唯一份水果嘅话，其实佢卡路里就唔系高。咁而糖嘅话都系等于一个小苹果仔嘅啫。咁所以就唔使惊到话咩食咗会肥嘅，系啦。 嗯，咁啊提子方面咧？ 提子嘅话咧，咁又要注意啦。提子真系比较浓缩啲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好似而家嗰啲大大粒嚟提子嘅话咧，真系讲紧巨型嗰啲咧，三粒左右就已经一份水果啦。 三粒。 是啊，因为它真的那个糖分会比较浓缩在那三粒入面，那其实已经是等于了是讲一只榴莲鸡蛋 size 的糖分在入面了，因为实在太巨型了。那、如果你讲回以前传统我们的、提子是大的呢，都不及现在那些叫做珍宝 size 了，真的。 哦，现在很多提子呢，它甚至乎经过即是那些栽种的方法呢有些不同啦。 是啊。 那个甜度呢有些都很夸张的。 日本那些。 是啊，或者韩国那些。美国都有啦，咁如果食多啲嘅话，可能真系一粒起两粒子嘅啫，会唔会咧？ 都嗱，嗰啲都系去到睇，我哋通常都睇 size 嘅啫，系啦。咁如果你话甜度嗰啲，就系讲佢个升糖嘅速度快唔快嘅啫。越甜嘅话，可能佢升糖嘅速度就会快啦。咁但系即系我都想提一提，就系好多时无论提子又好，或者可能其他水果咧，特别好似西瓜，如果你想有抗氧化嘅多啲嘅咧，咁提子就要食埋个皮层啦，因为啲纤维主要喺嗰度啦，纤维又多啲啦。咁而西瓜， 够钟啦 ，Mimi， 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科尔斯在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批评中国在拉美的贸易策略缺乏透明度，交易时更加附加条件。尼科尔斯说，拉美国家已经对中国的投资策略感到厌倦，美国需要通过外交、援助和民众投资，为这些国家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负责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宾逊就芬太尼危机作证的时候说，在美国缉获的芬太尼大多数是通过墨西哥贩运，使用的材料是来自中国的二制毒化学品，阻断二制毒化学品的流动至关重要。他又說，美方已經就有關問題向中方提出關切。中方之前譴責美國借芬太尼問題制裁中國企業和個人，批評美國是試圖轉移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努力減少對這種致命藥物的需求。阿根廷球王梅西宣布有意以自由身身份来季转投美职联，为国际迈阿密效力。梅西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已经作出去迈阿密的决定，虽然未百分百成事，仍然有事项遗漏未处理好，但是团队决定朝着迈阿密迈步向前。他解釋，重返巴塞羅那的計劃如果不成功，考慮到家人情況，自己想離開歐洲。梅西又說，在成功協助阿根廷贏得世界盃以及無法重返巴塞兩個因素之下，是時候去美職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體驗足球並且享受每一日，強調身為球員的責任心和增勝慾望維持不變。

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慰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两代体育记者分析喺唔同年代跑体育新闻有咩分别。 足篮团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准时开播。 关心、 聆听、 倾诉、 沟通， 不幸事件嘅发生可能令你感到不安， 多啲留意自己嘅情绪，多啲关心身边嘅人。 面对不安、惊恐、失眠等情况，记得找人倾诉，寻求协助。 记住，你并不孤单。香港电台与你并肩同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生了小朋友是不是就立刻懂得怎样做父母呢？面对成长不同的阶段，爸爸妈妈怎样陪着小朋友关关难关关关过呢？逢星期三有我嘉明主理的家长考牌学堂，找来各方的育儿专家教路，除了支援特殊学习需要的家庭，还帮各位爸爸妈妈拿尽感囊旁身。 晨光第一线，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7:39直播室齐晒人啊！有嘉明啊、船仔啊、小白同埋阿 O 喺二台直播室同大家晨光第一线，早晨啦！ 早晨， 有兴趣睇下天气啊，船爷。 哇！ 船爷哇， 晋升咗啊！ 哇，好高啊！ O 哥好啊，我睇一睇先啊。 好， 而家帮 听众睇， 你再高啲啊嘛，你系爷咯，已经。 爷、 啊。O 公，好搞笑。 讲咗天气先。 好，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一两阵嘅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 嗱，星期三咧，我就会通常揾啲家长嘅考牌学堂专家同大家讲下啲育儿秘笈啦。咁但系今日咧就系各位家长另外一个重要日子啦，就系如果你有适龄嘅小朋友咧，准备要系升小一嘅话咧，我阵间会同小白讲多少少。不过喺讲呢啲家长嘢之前咧，我想问下大家今日起身嗰一下个心情系点样样噶？ 我系一个眼瞓嘅， 系 正常嘅， 即系想眠多阵嘅状态， 系一个眠多阵嘅状态。 我起身嘅时候咧，4:00啦，我第一件事咧，其实2:00我都有醒过，因为咁啱屋企阿大仔咧，佢呢几日啲身体都有少少抱恙，系啦，咁都请假请咗2日啦，系啊，咁所以起身我2:00又帮佢度体温啦，4:00到我起身嘅时候又系。第一件事就咩都冇諗，即刻冲咗去佢房嗰度帮佢量体温啦，咁样。 辛苦晒爸爸。 好彩都系正常嘅，即今日可以返學啦。 哇，好嘢！ 系啦，因为佢考试周啊。 系咯。 咁所以咧，系啊，所以其实 咧，佢好唔想返學。 唔系喎，相反喎，因为咧佢同啲同学仔咧斗紧高分啊。 哇！ 咁佢就争紧咧数学呢一科。咁佢 花嚟嘅原来。 唔系，咁佢咧因为前两日咧就咁啱要考数学嘅时候咧，啊佢就好似有啲低烧，咁啊梗系唔俾佢翻学啦。 系。 咁个心咧其实已经同我讲，爸爸其实我想。我翻到，我话你系精神，但系你个温度唔好咧，我哋都唔好翻学啊咁样。咁终于扰攘咗一轮之后咧，又带佢睇医生又成啦，咁啊终于就好翻啦。咁啊，寻日下昼已经开始好翻啦。咁所以今日咧，佢就已经整装待发，就睇下谂住同个同学仔斗高分。今日系补考嚟嘅， 补考嚟嘅。 好彩学校有补考嘅制度，因为我同佢讲话。如果你今日咧都翻唔到學嘅話咧，咁你數學就會係零分噶啦，激發咗佢嘅 DNA。 原來病菌都可以即刻殺滅曬。 點估到啊？ 咁係嘅，細個如果去玩咧，特別係即係秋季大旅行嗰啲咧，你唔會俾自己病噶。 大食會啊嗰啲咧， 係啦，頭搭尾你都會病。 通常完咗嗰一刻你就會病啊。 係啦，咁啊希望即係阿小白嘅公子啊考得好成績啦。 係啊，歐哥咁咧，你今朝起身嘅心情係點啊？ 我朝頭早咧諗住今日 因为要自己请食早餐嘅，请晨光嘅团队，所以 我 就 系 啊，所以我就谂定咧啊，究竟今日食咩早餐好啦？咁、啊、一翻到嚟咧，船仔已经好配合咁样话啊，不如食嗰个啦咁样，哇好咁、啊嗯、有品味嘅你咁样系啊，跟住佢又讲嗰啲客套说话，跟得你多啊嘛，嗰啲系啊， 咁、 啊、 就好好心情啦。 好嘅学唔到啊，呢啲咁嘅客套套咧， 佢呢啲兜嘢真系好鬼快手上手啊， 因为佢唔用脑啊，佢嗰个应对模式系即时讲咗出嚟啦， 要用脑夹 time 嗰啲。希望佢都快啲上心啦， 好快 佢会嘅，佢都好醒目嘅。嘉明你咧，你朝头早今日有咩窒碍到你翻嚟，定还是冇啊？今日好称心满意一个早上咧吓。 OK，、嗯、今朝早五点零钟嘅时候都已经开始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啦，咁、哦、所以都感觉上冇太差嘅。因为咧，我记得好耐以前嗰种冬天起身嘅感觉咧、哦，就真系渣啲咯。 未到冬天啫，依家嗰种感觉会重临嘅，你放心啦。 我记得，即系嗰种系即系起身啦。无论你系几多点钟起身，平时习惯起身嗰个时间，一起身咧，但个天仲系黑啦，又冻啦，个被窝又舒服啦，真系好唔愿意起身嘅。咁、嗯、但系点解我要问下大家呢个问题呢？就是、原来今日六月八号咧系一个比较特别嘅日子、哦，就叫做 National Upsy Daisy Day。嗱、嗯，英文入边咧成日都会听人哋讲啊 ，Whoops a Daisy 或者 Whoops a Daisy， 基本上就好似我哋广东话嘅哎呀咁样样、嗯。譬如话我打打下字打错字，哎呀咁嘅就系 Whoops a Daisy， 又或者我可能倒水。倒少少写少咁，哎呀 ，upsy daisy 咁样样，但系 upsy daisy 咧就好似攞咗嗰个谐音嘅意思，哦、但系呢个嘅意思咧就系话 daisy。除咗系唐老鴨个女朋友之外，亦都系即系初谷小花啦嗰一种嘅花。你幻想一下自己喺呢一日起身嗰一下伸懒腰嘅感觉，好似一只初谷小花望住个太阳，哇！伸一伸自己嘅感觉， 晨早起床 系咪好美好咧？ 精神开朗， 春临大地嘅感觉啊吓！虽然依家系盛夏， 系嘅。嗱，因为点解有呢一日呢？知道大家唔系日日起身都系可以有咁好嘅心情，咁所以咧就专登希望整一个咁样嘅日子出嚟，鼓励下你啊！记住啦，六月八号起身嗰一下，无论你有冇瞓礼镜都好，尝试下自己。俾呢一个心情自己，起身嗰刻，哎，伸个懒腰先，等我可以话俾自己知，由呢一下开始，我今日系有好心情嘅。 嗯，其实早起身咧都有好多嘢做得到啊！之前咧都睇嗰啲又系千亿万富豪咧，话十个早起身之后做嘢嘅习惯啦， 有冥想啦， 系大家成日都记住啊！有钱人咧就系早起身嘅咁样，究竟佢哋早起身做啲咩咧？有十个项目会做嘅。头先嘉明讲咗第一个啦，果然有钱人嘅特质。你一讲就。讲咗 meditation 就系冥想啦，第二个咧就系做一啲轻松嘅运动。咁当然咧，对于每个人嚟讲咧，轻松嘅运动都唔同嘅。有啲人咧觉得咧朝头早要射下篮球、打下篮球已经好轻松，有啲人咧要揸架车去打 golf， 好似嗰啲医生、律师朋友咁样。 但有啲硬筋人咧拉个筋已经好辛苦 嘅。系啊，有啲 你讲紧我， 系啊，或者更加多可能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一路听住晨光第一线就冇啊，可能行下山咯， 跑个步咯， 朝头早晨个靓运咯，咁都可以令到你咧有呢个初谷起身嘅感觉啊！ 咦，咁即系话我哋嘅晨光听众，如果由六点钟开始听，其实都已经系有个。迈向财富嘅步伐， 绝对有。 头先正醒了， 可唔可以主持人迈向财富先？ 我哋已经迈向紧噶啦。 因为咧，头先听你哋讲流年咧，即系阿 醒晒 Mimi 讲咯， 系 Mimi 讲， 再加上船仔讲埋乐器嗰 part 咧，其实你已经用过大气电波咧，去散发到一种味道出嚟 系 嗰种味道，嗰种味道唔系你青春嘅味道，唔系你属于你廿三岁嘅味道，系一种令到你好醒神嘅味道啊！即系如果你唔食榴莲咧，即系头先我一路听咧，咁我问下嘉明，诶、哎，你食唔食榴莲？我追唔得噶，搞唔掂啊！ 但系个人即刻醒晒啦，谂到嗰样嘢好好嘅联想嘅。 系因为小白就同 Mimi 已经约相约食榴莲啦， 唔系啊，相约唔食榴莲， 我相约唔食， 因为我哋食同一个 type 嘅榴莲啊嘛， 系会抢食， 争食， 我费事争食系嘛？ 听到。 系咁，希望朝头早，哇！朝头早应该就唔应该早餐系榴莲嘅，应该难啲消化。 榴莲好似太 heavy 啦，系啊。 有冇啲第啲嘅办法可以大家即系起身嗰一下有多啲驱动力，就算唔食榴莲嘅都开心啲啊？ 我觉得可以淋下花， 哦、 因为咧最近睇咗一个 social media post 就讲种植物，咁佢种嘅植物咧就唔系我头先讲嘅花啦，佢系种多肉植物啊， 即系咩啊？ 多肉植物就好似仙人掌呢啲咧， 肥嘟嘟嗰啲， 系啦，啲叶系肥嘟嘟嘅，咁嗰啲个好处系乜咧？佢系本身有个样好。 cute 啦，好得意啦。咁所以你每一朝见到佢咧，系觉得佢好特别嘅。同埋我记得我细个系有种过一棵嘅。咁佢系第一唔需要成日淋水，所以你唔记得淋到非常之好适合我啦吓。我呢啲咁大懵嘅人。第二最得意嘅位咧系，当佢跌咗块叶落个泥土度咧，我嗰阵时冇执起佢啦。佢会喺隔篱生另外一棵， 哦系咩？哦，呢个系多肉植物嘅特点嚟噶，原来 系啊，我唔肯定系咪咧，但我又发现我嗰一棵，因为佢系多肉植物啦，系会咁做。之后佢成日跌啲叶落嚟咧，佢又再生， 系咩？ 咁你每一朝见到佢咧，都系唔同样嘅。 咁咪可以喺花墟摆档咯？ 系咯？ 咦？ 摆多几棵， 一跌又生一棵， 咁容易 生一棵咁容易嘅咩？原来种嘢我又唔系， 我又试下先。 我植物 killer 嚟噶，就算啲人讲到好容易种嘅多肉植物咧， 都喺你手上。 我种亲都瓜噶。 仙人掌咧， 仙人掌都会瓜噶， 系 啊，我都系会种瓜仙人掌噶， 系啊，系啊， 冇爱心， 但系我已经好精心照料噶啦， 我照顾小朋友 ，OK， 好忙你 系，好忙， 系啊，所以希望大家都种下呢啲多肉植物，会令到自己咩啊，身心开怀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特别啦，就算其实你淋花都系噶嘛，你每一日见到棵花系唔同样，同埋有啲人系会同啲花式倾偈噶， 系，又听闻话即系俾啲。啲音乐佢啲听啊，咁佢哋又会生得靓啲啊。 系我真系有朋友将个棵花改咗个名咯。 系咩啊？ 唔知咩 Ditto 咁样类似，就话、你今日好靓啊咁样，即系佢真系每一日 po 就赞佢咯。 系咪？ 好爱佢啊，好有爱、啊。 但系朝头早咁样做又几得意喎。 花式倾偈 都好嘅， 呢就系花式倾偈。 花式溜冰 都好嘅。 好啊！ 我又觉得多肉植物本身个样真系 Q 嘅，我成日望到佢哋就会觉得，你有眼耳口鼻嘅，你好想帮佢加对眼啊，跟住加个少少嘴啊咁样样。即系原来喺个房间入边多翻少少嘅小装饰啊，有啲小抗衡咧，都系另一个驱动力啦，可以等大家起身嘅时候，一眼望到又嗰一个开心嘅早晨啦。When you hold me.There's a place I go It's a different high Oh no When you touch me I get vulnerable In a different light Oh no Calvin Harris 同埋 Ellie Goulding 嘅 Number One 之作嘅，聽過有 Miracle。 晨光第一线，船仔。 而家成日都講環保啦，咁、但係我哋咧啱啱咧好有啲唔好意思咁樣，我哋嗌咗外賣喎，係啊，咁但係其實嗌外賣咧都係有一個比較環保嘅方法嘅，係、啦，有冇成日見到一啲比較貴少少嘅餐廳咧，佢哋開始使用一種紙製嘅外賣盒，咁唔再係膠或者發泡膠嘅盒啦，咁佢哋就係用紙製嘅，咁但係咧我最近就啱啱睇到一間小店，咁可能佢係賣鱼蛋烧卖，咁、可能十零蚊、十二蚊一盒六粒咁样，咁但系咧佢就系用呢一款纸制嘅外卖盒，咁、就令我好 surprise 啊，因为其实你纸制都几贵噶嘛，咁、问翻咧，原来佢成本咧都一蚊一个，你谂下会你买一盒烧卖十二蚊，然后一蚊一个外卖盒，其实佢真系赚得好少，咁但系佢就觉得话。其實即係而家太多人，尤其是原來佢呢啲外賣嘅燒賣或者魚蛋檔咧，可能一日係賣百幾盒，咁你諗下就會百幾個膠盒出現咗、或者百幾個即係呢啲發泡膠盒出現咗，佢就覺得好唔環保。 你係同佢傾偈啊？咁樣。即系你 等紧嘅时候， 笃下烧卖鱼蛋啊！见你个人几好相遇，同你倾下偈先。 因为我真系好少见到有仔细嘅盒啊！ 系 我成日都见，我食开，我成日好中意食烧卖鱼蛋咧，都 系胶胶 同埋发泡胶袋。 系啊系啊，但系佢甚至有拎牛油纸添。 嗯， 佢就话，因为佢话咧原来有啲街坊甚至要拎去回收嘅。 哦， 即系佢会重用啊！你哋会唔会重用？因为我成日见到咧，譬如我之前有 friend 咧，佢系有譬如膠兜嗰啲咧，佢係會洗翻乾淨，之後平時用翻。 誒、有喎、這個我有喎，即係酒樓嗰啲最中意咧，咪有個正方長方形嗰啲透明膠盒嘅。嗰啲盒咧，我就嗱當然如果好多油漬咧，其實搞唔掂嘅。嗱、呢句亦都好老實嘅，即係大家都想盡量環保啦。但如果你係食緊酸菜魚咧，嗰種油淋淋係千年油咧，其實你落好多洗潔精落去咧，亦都係弄巧反拙嘅啫。不過有陣時有啲乾身啲嘅，譬如。我亂粒啊嚇，三塊薯餅咁你入咗落去呢啲膠盒仔嗰度，咁樣你整得兩整，咁其實都用得翻，起碼可以reuse 兩至三次咯，係啊，咁其實我估大家都傾向為環保出一分力。近期咧，其實亦都多咗好多就算你用飲管咧，佢就愛嚟俾你篤埋個檸檬啊，或者調翻轉頭就係咧，佢出產咗一啲篤檸檬嘅嘢咧，可以做埋飲筒咯。總之佢慳咗一樣塑膠嘅嘢啦，夾硬或者盡量，咁我都覺得係大家傾向環保咗嘅。又調翻轉頭咧，有一啲茶餐廳咧會願意咧幫你篤埋檸檬喎。 先至攞俾你， 咁佢就话啊，哥仔，使唔使帮佢篤埋悭翻支棍啦、啊？咁样， 咁好好喎。 佢唔系话悭翻支棍，佢悭翻碌棍嘅。我觉得佢量词系有啲唔同嘅，不过 似翻嗰个身份 系啦。不过我觉得系 sweet 嘅，即系佢哋系做紧一样好嘅事，但系佢表达唔到啫。但系我都系好感激佢嘅咁样咯。 近年就算喺香港嘅餐厅咧，出到去食饭嘅时候咧，要饮管呢样嘢，都发觉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饮管出现咗啊！即系嚟得到香港，即系已经。唔算太新鲜嘅事啦，譬如我之前见过嘅，除咗大家会见得多嘅纸饮管之外咧，都有啲譬如话系用 pasta 用啲意粉整比较硬身啲嘅饮管咧，你又可以食埋佢嘅， 我食埋佢添啊， 系啦，佢唔建议你食啦，但系你食咗唔伤身嗰种啦， 起码佢就算拎去再做或者你抌咗佢，其实佢都会即系完全分解嘛， 系啦，咁但系呢个好处有唔好处啦，即系当然好处就系大家都知环保啲啦，少啲即系会见得到嗰啲好残忍嘅画面，就系龟龟有條飲管入咗個鼻道塞住咗，即大家都唔希望見得到嗰啲嘢嘅，咁所以都好願意去，就算唔用飲管又好，又或者係用一啲其他可以biodegradable 啊，真係可以完全解分解得到嘅 生物降解， 係啦嘅物料都好啦，咁但係又認真講一句咧，譬如話紙啦，又甚至乎呢啲所謂嘅 pasta straw 咧，都係比較容易淋身， 係嘅， 嗰杯凍飲都未飲曬嘅時候咧，佢就已經開始啜唔到噶啦。 我有朋友就係去嗰啲咖啡店咧，就帶自己降嗰個飲管， 我都係， 你都係係嘛？ 但係我好中意咬飲管啊，真係你一路我發現咧，我咬落去，咦？原来我是会咬崩牙的、 你用钢那些顺便戒埋这个坏习惯。 得不得 我戒不到、所以呢最近找到一款直胶的飲管。 咁就好开心。 但佢个直胶管最得意的位置，平时你咪要洗嗰啲钢管飲管呢、你咪成日用一个特定的刷的。 对呀。 都好烦。 捐落去洗的嘛。佢个油韧性可以捐落去洗。 是啦，但是呢直胶那款呢是可以。 搣開佢啊，直情， 哦、 即係佢變咗一塊膠咁樣、哦，你可以洗嘅時候咁樣做嘅，佢個目的就係咁樣啦。咁你帶出街又好方便，因為佢可以接到啊，係啦。咁、 嗯、 但係就冇得愛嚟篤檸檬咯，係、 嗯、 啦。咁、哦、但係佢又可 at least 係可以咁樣用咯。 但係你咬到 係 滿足到，滿足到個 橡皮糖嘅感覺。 係啦， 喂，船仔，我就想問下嗱，你年齡再輕過我哋啦，咁你去睇環保喺你哋個界別或者年齡嗰度，係咪都幾新潮噶？譬如你而家用緊呢啲。剛才讲的可以摊出来的、叫做 reuse 的即是可以重用的胶饮管是不 是你的同学仔都会觉得型、哦、这样呢、啊、 都会的都会觉得你、比较环保或者你是愿意去做一些东西譬如去、coffee shop 这样、嗯、其实但我身边都已经有很多朋友是自己拿个杯去、 嗯、 即已经叫他拿个杯子来帮我们斟、咖啡那就第一就悭回个杯钱、 嗯、 第二就 exactly 就是做到环保那样东西那还有你摆出嚟其實都幾型嘅，你諗下，好似話咁俾人聽，嗯，你睇下我， 我又出咗 環保小先鋒啊，咁係， 同埋而家啲 design 係靚嘅喎， 係啊， 見到啲接得埋嗰啲，有埋個圓圓嘅盒盒，咁、嗯、又糖果色系咁樣， 係啊，咁可能咧，即係啲女仔咁樣用呢啲環保餐具都會加分嘅，即係如果小白你諗下，即係如果女士用呢啲環保餐具，你都覺得嗯佢係好似人美心善一啲咯，係嘛？ 頭先咧，嘉明都講咗重點，其實嗰啲環保餐具咧，佢哋係會揾可能 featuring 一啲好。外國好叻嘅 designer， 咁然後由佢哋去到揾一啲好靚嘅 pattern 放入去，跟住就最中意做嗰啲叫咩限定啊，咁啊啲人就好追捧佢哋啦，咁、嗯、一嚟又環保啦，二嚟又有型啦， 又可以賣貴啲啦， 係啦，拎出街嘅時候咧，嗱，第一你已經做到環保啦，第二咧你覺得係一個時尚，即係佢哋個 fashion 追得貼個潮流，咁啲年輕人咧就好中意，就覺得我追得貼個潮流咧，我就會用呢一種嘅嘢啦，咁、 嗯、 所以佢哋啲環保餐具就好聰明，就用呢啲個方法咧，去到、嗯、即係令到大家嘅意識提高啊， 係啊，咁希望大家即係。都为环保出一分力啦！如果唔系咧，嗰啲叫气候变化咧，就越嚟越极端咧，咁就麻烦一啲啦。 同就算系咧呢个嗌外卖都好啦、嗯，都有啲外卖平台咧，几年前已经同啲大嘅环保嘅团体签咗约噶啦、 嗯。 就系咧，而家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你嗌外卖嘅时候咧，大多数都系话俾你知，你系会先唔要外卖餐具嘅。你要嘅话，你额外叫啦，咁你就会有一个。愧疚咁啦， 系啊， 我系咪真系需要交嘅餐具咧？ 前仔，我哋今日个早餐有冇叫外卖餐具？我想问一下。 我唔小心揿咗要啊。 要啊，好、 哦、打 离晒谱， 唔紧要， 罚你冇早餐。 冇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继续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好，大家好，晨光嘅听众。 系星期四嘅早上咧，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嗱，琴日咧即系讲紧隔晚美股咧就升跌不一啊，道指咧就升嘅，升91点，纳指咧就掉翻转头落翻去咁啊，唔知系咪关嗰个苹果嗰个新产品事啦，咁啊拖低咗纳指一阵，等 Dicky 再详细分析。主要角度，港股咧就恒指就干升咗152点，呢个系报章形容嘅 ，ATM 就撑大市咁样啦。好啦，咁啊，不论系外围市况。同埋港股嘅情况咧，都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唔该晒你啊，嗯， 好，真系太多话题要讲啦，咁我谂就逐样讲讲啲最新鲜滚热辣，啱啱见到嗰啲先，咁日本都系近期大家都好关心嘅，唔系净系去旅行嘅，仲有个股市嘅，因为自从股神巴菲特加咗码之后咧， 咁我自己咧都轉多咗呢個 M P F 過去。咁日本股市過去呢段時間表現就相當之理想啦。咁好啦，有啲咩關於日本要 update 下咧？就係呢一個日本咧就向上修訂咗咧，就係呢一個第一季嘅經濟增長預測咧，去到 2.7% 嘅咁樣。咁啊，即係比之前預期嘅即係1.6% 咧，都即係高咗都幾多下噶。咁啊，簡單啲講啦，就即係話經濟表現就相當之好啦嚇，喺呢一個即係第一季。咁啊，再者啦，咁過去呢段時間咧，金融市場都係見得到一個明顯嘅趨勢咧，就係話部分嘅市場嘅資金咧都真係走咗去日本喎、咁樣。好啦，咁但係咧，即係講到環球金融市場一個幾大嘅新聞咧，就係真係估佢唔到嘅。但係其實話就話估佢唔到，不過其實咧之前佢都透露咗少少口風嘅，就是、加拿大央行，因為咧加拿大央行係其中一個咧最早加息嘅央行，亦都係最早一個曾經暗示過唔使加息嘅央行。但係咧佢竟然而家咧又係有少少出其不意，但係其實亦都係之前亦都係有少少透露咗風聲，就係話我都真係發現唔加都唔得啦，因為咧就係、呢個通脹嘅情況咧都仲係幾劇烈嗰只。咁所以咧，即加拿大央行咧，啱啱就宣布咗咧，就係加息咧就1/4厘。咁其實咧，佢都停咗一排噶啦。今年1月以嚟咧，算係第一次啦咁樣。好啦，咁佢加完，大家知啦，佢就加拿大就好近邊度咧？美國咯，即係接壤住噶嘛。咁大家就會覺得，咦？咁會唔會咧？就係、首先第一，就令到大家會覺得，本來呢一個美國就預咗佢肯定唔會加噶嘛，今次係咪？咁但係好啦。就算今次唔喐都好啦，就會覺得呵呵今次唔喐咧，就唔代表下次唔使喐。咁所以咧就會有個咁嘅預期啦，就即係話加拿大央行加咗呢1/4厘嘅息之後咧，就算聯儲局六月嚇、即係仲有六日啫，仲有六日聯儲局又開會啦，就算今次唔使加都好啦。下次咧機會就好大，因為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期貨市場顯示咧，就聯儲局唔加息嘅機會咧，都即係差唔多實食冇支牙噶啦。但係咧，大家嘅感覺就係話，梗係啦，你而家通過咗債務上限，要好大規模咁樣去發行債券，咁跟住咧，亦都可能會導致到咧個債價有所回落，個拆息亦都有所抽高。咁其實咪即係有少少加息嗰個效果。咁所以你今次咪停一停咯。哦，原來係咁樣啊。哦，咁加拿大又加喎。咁即係話大家就會覺得其實全球啲央行咧加息嘅呢個情況咧，仲未停得落嚟。雖然接近尾聲㗎啦，係啊，最尾一兩次，但係未停得咯。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有少少即係影響咗市場情緒嘅。咁至於你話其他即係美國嘅股份啦，畢竟即係佢哋都有好多咧都升咗好多下㗎啦，都亦都係喺個高位嗰度，即係都已經維持咗相當長時間。咁你話有少少回吐咩？都正常啦。咁仲有喎。就算你話蘋果，大家覺得佢嗰個頭戴即裝置，唔好讀佢個名字幫佢賣廣告啦，橫掂都未有得賣住。咁啊，仲要價咁鬼貴賣到下，即係個價錢啊講緊。咁啊，但係佢個股價都仍然係咬住喺個歷史又歷史又再歷史嘅新高嗰度，都仲係接近呢啲位置。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嗰八大科技股啦，即係喺美國嘅。咁基本上而家就第一就股價表現都仍然好標青嘅，第二咧就係仍然咬住一個高位嗰度嘅，第三咧亦都係佔 S&P 500指數嘅比重咧就去到成即係差唔多三成，咁即係反映得到佢哋股價表現勁咧，就帶動咗個美股上去咯。咁我哋有港股都叫做即係係用否極泰來都恰當啦，都話曬由低位咧都彈翻都1200啦，咁算係咁噶啦。咁今日都唔好望太多，因為今日都見到咧呢個 ADR 咧都有少少回吐，咁啊希望即係回少少啦，但係即係畢竟過去呢幾日都已經係彈咗唔少，咁仲有恆指亦都去到20天線呢個水平，咁啊整一整固，咁啊都係實屬正常咯。咁啊成個地球就走咗一個圈啦。頭先我哋就 係啊，即係用短短幾分鐘時間咧，已經了解到咧環球嘅金融市場嘅概況啊。所以你點能夠唔聽呢一個環節咧？去開始之前多做少少功課咧。嗱，Dicky 成日都會講啊，你話齋就話啊，小回大漲咧，散户股民開心啊。咁啊睇翻咧港股嘅情況啦，咁啊都～ 升穿咗二十天线之后咧，有机会都去翻啲高啲嘅水平，以至咧报章都系咁形容，咁啊憧憬内地放水啦，科技同埋内银板块咧就预料最受惠。咁当然啦，呢啲消息咧每一日讲最受惠都唔同嘅。我记得咧报章早两日又话车股最受惠，又话内房最受惠。咁啊今日打开呢份报章咧又转咗风向啦，因为见到北水可能入咗另一啲板块，又觉得嗰个板块最受惠。咁究竟边个板块先最受惠呢？嗰个憧憬系叫做内地嘅官方媒体放完风出嚟，系咪真系会有实际嘅力度去大水猛灌式去支援翻嗰啲嘅板块呢？ Dicky 交俾你又多讲少少啊，好嘛？唔该。 好啊，头先欧咧都讲咗啦。首先咧，内地官方媒体咧都即系近期咧又即系集体咧都唱好下个股市嘅，就话即系估值又低啦，资产配置系时候啦，即系总之都好多原因啊咁。咁但系咧，与此同时见到咧就系一啲即系仍然系疲弱、比预期差嘅经济数据。咁啊，啱啱睇咗出口、入口嘅数字，咁特别系出口嘅数字咧。都相當之疲弱嘅，咁呢樣嘢咧都好容易理解嘅。基本上個數據未出咧，我都有呢個預測啦。咁就係咩咧？就係又係嗰幾個字咯，外部需求疲弱咯。咁即係人家啲經濟表現亦都唔特別好嘅時間，對於即係我哋嘅出口嘅貨品啊，對中國出口貨品就可能會需求會細咗。咁當然啦，即係人民幣嘅匯率啦，喺近期嚟講亦都有所即係偏軟。咁理論上呢樣嘢就調翻轉就反而會幫到出口嘅。咁但係睇到個實際上嘅數字咧，就並唔係咁樣啦。咁再者咧，就係再睇之前咧，基本上所有嘅經濟數據咧，除咗零售銷售之外咧，我哋睇到所有經濟數據都係比預期市場係即係為疲弱一啲嘅，即係話固定資產投資啊、工業增加值啊、就業嘅數據啊等等啦、啊。咁所以憧憬嘅乜嘢咧，咪就係央行都係時候放下水支援下咯。咁但係咧，所謂減存呢一個貸款市場利率嘅空間又唔存在喎，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全球各國央行都而家喺度加緊息。咁如果調翻轉頭人行去減咧，咁係可能會惡化咗即係所謂嘅即係人民幣嗰個所謂嘅即係資金流走嘅情況啊，令到再人仔啊再轉弱啊，呢個未必係央行想做嘅嘢。咁降準應該係比較好啲啦，但係就等一個好耐都仲嚟降。咁啊，都係嗰句啦，就希望在明天啦。咁啊，唔係一定係星期五嗰個明天嘅，呢個比喻嚟嘅啫。即係通常喐得手都係禮拜六日嘅。咁但係當然我冇話係呢個禮拜六日啦。咁但係仲係期待緊呢件事出現。咁所以即係起碼咧，就係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個 A 股市場氣氛咧，就都叫做定咗落嚟嚇。咁而家港股咧，同樣都係出現咗呢個情況，亦都由低位咧，即係都已經係唔經唔覺咧，亦都彈翻成千二點噶啦。即係早排低位去到18000嘅附近。咁所以就都叫做成個氣氛就叫做即係未話係完全係好轉，咁但係都改善咗咯。 Dicky 啊，環節最後咧，不如幫我哋跟進埋咧呢個港幣人民幣雙櫃台模式咧，咁喺今个月嘅19号正式启动啦。咁啊，港交所嘅联席总监咧都有讲话啊，将会分阶段增加唔同嘅股份嘅名单啦。业内人士点样睇呢一个嘅政策出台咧？ 好啊，嗱，当然系好事嚟嘅。咁啊，6月19号头先我都有讲啦，第一批有一间公司啦，咁其实有即系19只都系指数成分股啦，咁样，咁亦都有呢一个庄家制去协助提升呢个市场嘅效率啦，同埋咧收窄个买卖差价啦，改善流动性啦，咁嗱，当然头先我都讲啦，绝对系正面嘅呢件事都，咁但系咧亦都客观嘅事实就话人民币双柜台嘅模式系咪冇出现过咧？香港当然就唔系啦，净系呢个盈富基金都已经有啦，咁但系好简单，你会睇得到咧就系人民币即系买卖嘅呢一个盈富基金同埋就咁盈富基金咧，即系82800同埋8200咧，嚟一次4800同埋82800咧，咁其实嗰个成交金额咧都好差天共地噶，咁即系当然就系反映得到即系用人民币计价嘅，始终都唔系话即系咁活跃，咁我会相信咧就。即係如果人民幣雙櫃台嘅股份咧，可能會好啲嘅嗰個所謂嘅即係交投，咁但係咧都比唔上話就係用港元計，咁但係都好嘅，即係起碼多咗一個選擇啦。即係港我有人仔，咁都可以買咯，咁都係好事嚟嘅，長遠嚟講。咁但係即亦都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唔好話對於即係呢一個嘅。即交易嘅方式咧，有個即係太大嘅憧憬，特別喺嗰個對於交投啊，對於港交所嘅幫助啊、助力啊咁樣。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自由嘅，唔该晒。 好，唔该 Dicky， 听日再倾，拜拜， 拜拜。 上电脑，你叫我有错要去改正，毫无才华好好走捷径，为何还听你命令？人人都讲应，我已不是个放弃交际学，诚实太寂寞，收拾我却粗口很多。 少少时间啊，帮大家想下礼拜六日可以去边度威下啦。 所以或者 Thursday is the new Friday。 系啊，真系啊，大家已经想定去边度玩啦。咁啊，讲完呢个酒吧文化节咧，跟住阿船仔都即时参与。我明天， 哎呀， 我 听日去啊。 系啊，有咩吸引到你去嘅呢个香港酒吧文化节？ 就系呢一个，当然系 畅饮， 系啦，畅饮啦。 哦，26A 嘅活动嚟，当仲系， 系咪啊？ 系啊，政府推广嘅，原来呢个活动 系开心香港嚟噶嘛？ 系啊，呢个系一个开心香港嘅活动嚟。Under 嗰个大 umbrella， 同埋我记得系有一个 band show 嘅，有一啲 music 嘅，即系有音乐嘅。咁我又好中意音乐噶嘛，我觉得哇，好耐冇试过呢个咁狂热嘅气氛，所以就系好开心可以去玩咁。 但系要上网登记咗先噶，佢有几个时段嘅，包括礼拜五啦，即系头先船仔讲啦，下午三点到夜晚黑十点啦。礼拜六、礼拜日咧就系晏昼十二点咧到十一点零。有啲就礼拜日就短啲，到八点咁样咯。我好喺呢个百周年纪念花园嗰度。 系啊，唔好误会咗啊！唔同美酒佳肴巡礼噶呢一件事咧，喺尖沙咀嗰边举行嘅。咁就佢都系有啲唔同酒吧会摆档啦，有啲唔同嘅佳酿可以俾你试下啦，咁样样。咁但系又系要有啲嗰啲叫做品酒证嗰类嘅嘢嘅。 系。 咁所以嗰个门票咧，虽然系免费登记，咁但系入到去咧，当然都要消费嘅。 系。我登记咗咯，头先揿咗 几下。 因为依家用手机咧登记呢啲嘢咧，其实你已经会好快入晒自己嗰啲个人资料入去噶嘛，跟住就好快已经搞得掂咯。 系 同边个去啊？船仔，听下你呢个酒吧。 同我150遇上170嘅其中一个 DJ 朋友， 讲得 就系 Mika 啦。 几惊啊！惊个 DJ 朋友，不过佢啱啱过咗隔离台啦，所以我唔方便讲佢个名出嚟。 因为系有第二种嘅关系，所以唔方便讲啦。 女仔嚟嘅， 系 女 仔嚟 嘅， 所以问你边讲咯。 系啊，咁最紧要听日要好天喎。 系喎，

咦，你喺度做紧啲咩啊？ 我写紧家书啊，准备参加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咁我俾啲贴士你啦，评分咧会分四个准则噶，分别系内容切合主题啦、创意及原创性、文章结构、文字技巧运用。 如果我仲想知道更多资料呢， 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详情，可以 click 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记住啊，截止日期系2023年6月15日，快啲参加啦！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啊！琴日咧就画咗个圆圈啦， 系，咦，大家都估得几好、啊， 正常嘅，我哋都有啲牵使俾啲听众朋友， 最容易估嗰个 咪就 系 咯， 咁细 啦，已经开咪响咗啦， 咪系， 佢嗰个系最细，其实我哋侧边有好多好似 bubble 嗰啲咁样嘅圈噶嘛，应该嗰啲再画细啲嘅，分散啲注意力。 好多谢大家参与啊！今日嘅最俾啲 comments 我哋， 嗯，系啦，今日做乜嘢啊，小白我哋， 今日咧我哋嘅命题咧有少少要谂一谂啊，就系、是、我哋。收集呢一个嘅糖果纸， 咁得意 系啦！收集糖果纸咧，其实因为之前咧，其实阿船仔亦都有讲过咧，收集糖果纸其实系都系一种咧诶治愈系嘅行动嚟嘅。 系啊，因为唔同嘅糖果包装咧、颜色啦，或者一啲字体咧，喺心理学上面咧都系有啲唔同嘅。譬如红色就代表活力啊，咁样。咁当你睇完呢啲之后咧，我都觉得几特别喎。咁就大家可以各位听众真系试下收集一下啲糖果纸，睇下系咪真系同我之前讲嘅符合，系咪睇完比较完呢一啲。糖果包装之后真的有这种感觉、哦、原来是、牛奶味的朱古力的哪一种颜色是真的特别好吃的、哦 嗯嗯、我又自己觉得呢除了是、有譬如刚才船仔说的、等于有活力之外其实收集糖果纸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是开心的、 嗯、 因为可能有很多包装我们小个的品牌到现在是已经不同了样的、 哦、 但是有些又是一样的、哦或者差唔多樣嘅喎，咁你 兔仔啊， 係啦，即係可以揾翻咧以前細個嗰種嘅味道啊，揾翻細個嘅味道咧，我覺得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因為唔係樣樣味道都揾到㗎，但係如果揾到嘅話咧，會令到你將好多嘅回憶咧帶翻出嚟、 嗯， 因為味道咧同記憶某程度上係好似 link 埋咗一齊咁樣嘅，咁、 嗯、 如果我哋揾到以前嘅味道咧，透過糖果嘅話，肯定係一件開心嘅事啊、嗯！ 我最記得以前小學嘅時候咧，我學校門口係有一間士多仔嘅，咁、啊、係真係開得好好嘅呢個位置。咁或者你想象下成間小學咁多小學生一放學啊， 成成鴨仔咁樣幫襯佢。 嗰陣時最中意買咩咧？買蜜蜂糖啦，跟住買埋曬嗰啲拖肥糖，但係一盒黑色。薄薄地紙包裝嗰一隻咧、 嗯， 有嗰隻糖又係好受歡迎噶啦。然之後就新年去到，尋日 Vicky 有講嘅戒指糖啦， 啊係、哦， 都好多呢啲童年回憶翻曬嚟。 哦，都係女仔少少喎，戒指糖嗰啲好似 我戒指糖，我前幾日我仔先食完， 係咪啊？好似有啲裝死咁樣啊！ 佢話有個女同學送俾佢， 哇！ 然後佢就送個戒指糖俾佢，跟住佢仲問我可唔可以食啊？ 唔怪之得要翻學啦，爸爸。 係啦，唔怪之咁中意讀書啦。我懷疑佢同人鬥分數嗰啲都係女同學嚟嘅。 就是 挺好啊，我觉得。 哎、 我睇阿九把刀导演啲剧本都系咁嘅啫嘛，即系那些年点样追到个女仔， 系啊， 哦，就是、努力读书咯，系咪？ 系咯， 再加粒糖都最多。 系咯，咁样啊我自己如果你话即系糖咧，反而头先讲嗰啲，即系一只蜜蜂嗰啲糖咧，都几 wow 到自己。 系噶， 即系细个食好多，同埋佢后屘有个演化版噶嘛。佢係加咗檸檬落去 啊！哦， 係啊，變咗係檸蜜糖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細個就覺得哇，咁簡單嘅一粒糖，你都可以賦予唔同嘅元素落去嘅，幾有心思喎、 啊！又或者諗翻第一次試爆炸糖嗰個感覺， 哇， 又係好 wow 啦！ 呢個係爆炸糖真係有霹靂啦！ 爆炸糖最正係咩啊？ 夾糖你中唔中意？ 有飛枝嘅時候食咧。 冇试过， 系好正啊！ 以前真系下次有飞机，你不如话俾我听。 系啊， 我梗系唔会话俾你听啦，用乜嘢你俾爆炸汤？ 我第一时间出去买一打翻嚟。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都系属于我哋嘅集体回忆啦。咁、不过你话调翻转头，依家啲小朋友即系都系家两位家长喺度，你都唔会太鼓励佢食好多糖嘅。 所以每一年嘅 Halloween 咧，储翻嚟嗰啲可以食成年。 系啊，同埋因为小朋友食糖，每一次带佢去牙医嗰度睇咧，一定系会话吓刷牙刷得唔干净啊，又或者系食糖食得太多咯。嗱，食糖嘅时间咧要好小心嘅、不如喺饭前或者饭后食埋糖啦，就唔好令到你个嘴入边成日都喺度食紧嘢。咁啊，集中翻嗰个咀嚼嘅时间咧，咁啊对牙齿就会健康啲。所以咧，好多时 Halloween 咧、我都系好头痛嘅。嗱，嘉明嗰啲就好好啦，因为佢可以食一年啊嘛，我会扣减嘅。 哦， 系啊， 我好衰噶， 我会打个两折俾佢嘅。 哦，即系收埋晒定系送晒出去啊？ 收埋晒，跟住拎佢转送俾其他朋友仔咯。 我每一年嘅 Halloween 咧，储埋晒玩完出个村翻嚟嗰啲糖咧，我就会同佢哋讲：不如咁啊，我哋最后再冲刺啊，我哋去公园。 哇！ 我哋攞翻晒所有啲糖出去去公园派。 哎呀，好啊，好啊！ 咁就佢哋收集翻嚟嗰啲就真系有八成咧系走咗出去噶啦，送晒俾人一齐去开心咯。 系咁啊，开心应该要分享嘅。 啱啊！ 做人亦都要俾多啲甜头自己，咁啊，每一日咧亦都会过得快乐一啲啦。 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最近越嚟越热，想食杯雪糕小事咧？前阵我就好想啦，咁但系当我喺雪柜攞杯雪糕出嚟嘅时候，就喺度谂，究竟中国古代嘅人系点样食冻嘢嘅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You don't wanna lose those wings. People like me break beautiful things. Angel, don't fly so close to me. I'm what you want, not what you need. You don't wanna lose those wings. People like me break beautiful things. Generation curses of disloyalty, we breaking it. Lost my dog, got him back. Took him in, we shaking back. Struggle never broke us, it just made us who we is. Lost us, taught a lot of lessons. Made the wins feel like blessings. Family, all you got at the end, hope you get the misses. I ain't trying to make it without you, but if I got to, then I got you. This ain't about me, this about the whole cake. We can take a slice on a different day, just keep the plate. God, family, hustle, goals, heart, mind, body, soul. Watching out for street signs on a narrow road. Heaven at the end, praying for the lost souls with my angel. Don't you know, don't you know, don't you know, don't you know,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No, I'll never be perfect. Never wanna see you hurting. You should go, you should go. Get away back, 100 on the dash now. Wish it didn't have to be this way.原来在中国古代都有好像雪柜那样的东西，在周代的时候他们设置了一个叫做伶人的职位，主要就是在冬天组织作兵藏兵的活动，之后等到开春的时候，古代人就会将兵整成兵鉴，然后将不同的熟食或者酒水放入入面冷藏，效果呢跟现在的雪柜差不多。周代的人因为有大量的祭祀活动，咁做完祭祀之后，大家都会按照身份高低而领取祭品，咁例如牛肉、羊肉等等。咁因为祭祀嘅时间通常都比较长，所以就要靠兵鉴嚟保持祭品新鲜啦。真系估唔到，原来古代嘅人已经有雪柜，所以真系唔可以睇小中国嘅传统智慧啊！ 晨光第一线，小白。 如果是有小朋友的家长特别是由幼稚园升上小学的话相信这一两日呢 好紧张。 哇啲肾上腺呢都应该是爆晒灯啊。 以前所有是三字头啊咩字头不听嗰啲电话今两日应该是全部照听的。 是啦乜嘢都听晒先。 是啦所有电话响即刻是触动神经即刻扑过去听的。 是啊咁我记得呢我自己小朋友今年就二年班啦。咁佢一年班嘅时候呢当面对住小一派位呢其实都是好紧张的。即屋企嘅气氛已经你 feel 到呢有不一样啦。咁当然呢小朋友佢自己亦都有佢有讲过想读边几间小学嘅。因为最主要都系同啲幼稚园同学想一起升返上去嘛。睇、哦、可唔可以继续做返同学嘛。咁当然大部分都唔得啦。咁但係呢喺成个过程入面呢我记得由派位之前开始呢做家长已经有好多嘅准备功夫。例如呢就 系、 是、做个 portfolio。即系佢嗰个嘅叫做佢嘅 个人档案啊。係、 嗯、 啦点样可以砌靓佢呢咁喺幼稚园嘅时候原来已经做家长好多时候都会諗啊。我要需唔需要俾佢例如我自己小朋友个套路就係、是參加一啲叫做全港性嘅跑步比賽， 攞、哦、翻個名次，係 啦，攞翻個名次。其實嗰啲咧都係我覺得好表面嘅，咁但係都會俾學校覺得咧，好似係好融合。同埋係好啱嘅 trend 啊，而一家人亦都係會好努力，佢哋投入呢個生活嘅。咁我覺得呢一個氛圍咧，係希望令到感動到個學校方面咧，叩門嘅時候方便啲啦。 係啊，叩門咧真係好需要技巧嘅，同埋即係第一啦，大家當然就係最好唔好魚擁撒網啦，知道大家有好多心水嘅學校嘅。咁、但係始終咧，小朋友有翻咁上下嘅精力都好，對於佢嚟講都係辛苦嘅。 好攰㗎，佢每一次嘅 interview 其實佢都抱住一種好驚嘅心態，因為隔離帶佢去學校嗰位咧都好緊張。 系啦，就是、家长你抱住个咩嘅心态陪住个小朋友去唔同嘅学校叩门咧？ 家长会唔会着得靓啲噶？我想问，我问啲边线啲嘅嘢啊？ 一定会， 会孭啲劲啲嘅袋噶。 我想话咧， 即系我问下啫，我问下啫，我问下啫。 话说咁啊，过去嘅其实呢一届咧，就因为我嘅大女就今年嘅九月会升小一啦，咁即系我啱啱先新鲜经历过对上呢一届嘅小一入学面试啦。咁我都女啊嘛，都有叩，即系唔系叩嘅，面过一啲几热门嘅小学啦，咁有啲系女校，有啲系男女校咁样样。 传统女校直资嗰啲 系啦，咁话说咧，我就去到完全系观察。去學下嘢嘅心態，去見下呢啲即係神級嘅女校啦。去到果然 係 厲害， 點樣？ 第一件事坐低，哇，靚到咧！所有媽媽靚嘅靚袋、靚衫、靚裙，所有爸爸著西裝 ，OK。然後咁我就坐低啦，因為小朋友就即係所有女仔就排排隊，咁就去另一間嘅課室，咁就去做佢哋嘅考試啦，去睇佢哋識幾多字啦，咁樣。咁爹哋媽咪咧就會留喺大禮堂咧就睇片嘅。 哦，睇片。 系啦，咁就睇佢哋学校嘅威水片啦，系、 哦、 啦，坐低第一件事咧就睇下 创校四百年， 唔使唔使讲历史，佢预你已经做晒功课噶啦，佢话俾你知我而家最 fresh 最新鲜有啲咩威水事， 系 一嚟就系佢哋嘅合唱团表演，咁、话说咧，嘉明咧就坐喺呢个大礼堂嘅席间咧，我隔篱有啲即系都系其他嘅爸爸妈妈啦， 系系 咁。睇完嗰个合唱团嘅表演，哇，好犀利啦！想拍手咁成咧，就算睇片系咪先？ 握拳咁系咪？ 咁话说，我身边有一位普通话妈妈，佢就即刻咧用个语音信息，我估系揾佢嘅秘书小姐，或者佢屋企嘅一位帮得手嘅人士，咁就话即刻帮我揾下乜乜合唱团报名啊！咁我就呢啲就系家庭支援啦 ，OK。 你都有家庭支援噶， 我系鼓励嘅。 Siri 咯 ，Siri 帮我Google search 我上年咧都有带仔仔，其实喺即系而家譬如诶叩门啦，叩门之前其实都做咗好多唔同嘅 interview 去学校嗰度，即系叫做嘅观摩下人哋嗰个嘅学校咧。最主要咧，即系我自己嘅心态就系可以了解到呢一间嘅学校。如果第日派位嘅时候唔啱嘅，啱唔啱自己小朋友咧？因为学校咧，其实佢除咗会好多 show off 嘅嘢之外咧，就会话俾你听佢哋学校需要家长点样配合嘅。咁家长亦都可以听一下之后咧，就我到底做唔做到咧？有啲其实需要家长嘅投入度咧，系极度高噶。 我有个问题啊，你哋平时系点样知道间学校好唔好，或者点样吸收资讯？即系除咗睇呢啲威水史，我谂好多人都好在意嗰个师资啊，或者嗰、那个即系个氛围呢啲咧，你哋系点样知道？ 全港小学排名咯。 嗱，又咁嘅，实在有好多排名，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排名，有啲系最受欢迎啦， 系啊系啊， 有啲就系嗰、那个所谓嘅师资质素啦， 有啲分数啦， 系啦，咁又睇下你自己嘅家庭需要啦吓。嗱、 嗯， 嘉明咧有啲另类嘅，同好多香港嘅传统家庭有少少唔同，但系我见大部分咧，佢哋嗰个所谓嘅排名嘅计分制咧，就系睇下一嚟 你是不是一条龙学校呢？是不是一次过可以读十二年的呢？即是有埋中学部啦。咁、又或者如果你个分数上高嘅，就是你所谓呢个小学嘅阶段完成咗之后，升中嗰个派位有几亮丽呢、但所谓嘅亮丽就是入唔入到嗰啲所谓嘅神校啊，好叻嘅中学啊，啲、有好多五星星状元出嗰啲中学就为止所谓嘅神校啦，咁样样。咁就算呢一个嘅追求系你自己心目中嘅追求，系咪真系小朋友最大得着嘅一种追想呢？咁嗱，又咁样样讲翻咧，呢、這个小学叩门嘅阶段，因为寻日大家都收好多电话啦，因为寻日就系呢一个统一派位嘅阶段正式公布咗个结果，咁有唔少嘅小学咧都寻日开始派表咧，就俾大家开始去叩门啦。咁、所以寻日开始会陆续收到啲唔同嘅小学嘅电话啦，就系搵翻啲 call waiting 嘅朋友啦，诶可以俾翻个位你咯，你有冇兴趣啊？咁音乐已正式开始啦吓，咁、但系到 上年都收好多， 系咪啊？ 即系证明我都扣咗好多。 我想问咧，咁如果嗰啲学校俾个 offer 你咧、你会唔会突然间我估我又要諗下先， 都會有個忐忑嘅，係咪？即係當然恭喜，如果你成手都係 offer 嘅，我咁恭喜曬你啦。但如果真係去到一個位置，係你本身已經註冊咗一間 OK 中意嘅小學，小朋友又 OK 想去嘅小學，但係你真係心儀嗰間，而家呢個階段打俾你嘅話，咁你會點樣去取捨呢？又或者兩間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噃，咁但係我已經註冊咗咯噃，係為咗懶唔去做呢個轉校嘅程序啊？定話係點樣去選擇咧？咁當然每個家庭有唔同嘅需要嘅。不過實際上咧，真係有啲本地嘅校長咧就話預料今年嘅叩門咧會減七成咁多，因為據聞一嚟啦，小學生嘅人數減少咗啦，咁同埋大家派位暫時嚟講普遍都幾。满意噶噃，暂时攞到嘅 offer 都真系已经注咗册，系愿意去读噶咯噃。咁所以咧，有啲甚至乎啲叩门位啲大校咧，话本来我有十五个嘅，今年我大概十个到啦、或者我每一班可能有三个叩门位，我今年得翻两个嘅啫。预咗因为少咗人数去到做叩门呢一个程序，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都系集中翻个火力啦， 系啦， 唔使太过忙嘅。 同埋可以问翻小朋友自己嘅即系意见，即系佢都有份去到落呢一个决定读边一间小学嘅话咧，其实对佢嚟讲学校归属感会多好多。 系啊，同埋咧，始终都系嗰句啦。小学嗰个阶段咧，你都唔系一线定生死嘅、就算真系入咗嗰个学校唔中意，唔一定死读十二年或者六年噶嘛。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可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语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自信与指望，谁醒都不怕错。 来，留恋一切未能负载，尽气力活到底，抗拒把责来。我看见其中一个共同未来，到处有奇迹降临，从此爱来尽痛苦亦能看开，痛亦未会舍弃所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91点啦，升幅系0.27%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得最多，跌171点啊。因为咧，美国方面咧都有少少加息嘅预期啦，咁啊冇办法啦。高新金融股啊，同埋科网股咧杀股值咧，就如果有加息咧，又搞到佢哋啊吓。咁啊，至于港股点睇咧？港股今日都有机会低开，睇翻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要跌48点嘅。有乜嘢系向好咧？油价就向好啦。早排咧 ，OPEC 减产啦，咁令到咧纽约期油啦，同埋布兰特期油咧，都依然啊处于一啲高嘅位置嗰度。咁啊，关于股票市场嘅资讯咧，转个头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咁我哋转下运动项目啊，学下空手道。今日请嚟咧前香港队嘅空手道运动员啦，李江伟啊，同我哋分享嘅。江伟，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我想问咧，江伟啊，即系喺空手道咧，见到老师嘅时候，咪会鞠个躬啊，会讲啲乜嘢嘅咧？去到道场系咪应该用道场啊？等我攞翻个道袍出嚟，或者空手道袍着翻先咁样咧吓。 嗯， 好专业啊！你啱啊，讲得啱啊！通常我哋一入到道场咧，都会鞠躬嘅，呢个系基本嘅礼仪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啲师傅啊，或者先师姐，我哋都会嗌 ush 嘅，系啦，冇错冇 错。后屘嗌一次，你又振奋啦，我哋嘅 系咪啊 ？OK， 好， 一二三 ，ush， 哇，劲啊！感受到有埋个踢腿添啊，有埋个踢腿添啊。咁啊，请江伟嚟到节目入边啦。其实。认识你呢其实反而是我细个听神光第一线呢咳神啦。咳神去访问你。嗰阵时就真係现役嘅运动员去访问你。 嗰阵时係。 咁依家退咗役啦，都有冇放弃过自己呢个空手道嘅呢个专项啦，我估计你都即係偶尔都会同啲师兄师弟师妹师傅打下我哋场馆赛会唔会㗎江伟仲。 而家反而係因为之前疫情停咗一段时间啦，咁反而係即係可能帮下手啊，即係有陣時，如果真係得閒翻翻道場嘅話，都會幫手教嘅。因為而家都要做嘢，即係有正職工作啦，咁所以就變咗個時間要分配得好啲，都係要走時間。但係如果可以嘅話，都會翻翻去道場幫手咁樣。 係咁啊，有時間先再喺往後嘅集數再問下你啊，喺空手道運動員個轉換軌道嗰個位啦。嗱，第一集嚟到啦，喺直播室入邊咧，就講下空手道運動嘅一個概念啊，特別係嚟緊可能有一些大型的赛事，如果作为观众层面， 点样欣赏空手道运动呢？江维。 其实呢，我哋空手道主要简单啲讲就分咗两个类型嘅、一个呢就係套拳啦，一个係搏击嘅，咁我哋就嗌自由早手同套拳咁样啦，即其实套拳呢你可以嗌佢叫型，我哋日文叫 kata 啦，係啦，咁搏击就叫 komite， 咁通常呢搏击呢就係、通常你会见到两个好型嘅人啦喺出面对垒啦，即意思斗攞多最多八分嘅话，即八比零嘅话就会 end game 噶啦。咁、但系当然啦，有啲好刺激，通常好少会咁样压到成赢嘅。咁但系套拳咧就系、欣赏一个选手啦或者运动员啦喺场上边自己去演绎唔同嘅套拳啦。咁样我哋即系空手道啦有唔同流派，咁就唔同套拳，咁就嗰个选手去拣翻佢哋自己嘅流派或者系去演绎其他嘅流派套拳咁去，因为其实每个人去演绎套拳都有唔同嘅 style 嘅。咁通常如果我哋话欣赏点样欣赏？去空手道比赛 系啦，点先为之好睇咧？嗱，譬如过往呢个奥运会啦，咁我哋睇到刘武常啦，哇，好好型啦，因为佢真系型啊嘛，真系型 啊 嘛。OK， 咁你食字又好，点都好啦。咁我哋睇点先为之佢表现得好好，或者佢表现得好好咧？咁样咧？ 因为其实你会见到武常师姐啦，咁佢做好多唔同连贯嘅动作，有停嘅。咁我哋讲求系 timing 啊，讲求力度啊、速度啊，讲紧系我哋成个演绎我哋个套路。即系我哋本身问题系头先我咁讲，分唔同流派，你能唔能够演绎到嗰个流派嘅精髓啊，或者系入边嘅特色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咯。咁但系如果一个冇学过空手道嘅外行，其实我哋就系讲紧你成套套拳你演绎得嚟嗰个停顿位，即系其实有啲似一种舞啊，跳舞，即系虽然系武术，但系一种亦都系一个演绎嘅舞蹈。即系你点样去将一套套拳，大家都系打紧同一套套拳，你点样用自己嘅个人嘅 style 去演绎咧？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咯。 咁所以咧，观众朋友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即系听到呢度咧，你都要觉得啊，系即系可以喺往后嘅大型比赛嘅时候，欣赏香港队嘅运动员可以咁样嘅面向去欣赏啦。啊，我又问下江伟啊，你自己学习咗空手道几多年啊？ 我系2013年学嘅，我谂都有十一十二年啦。 咁我想问咧，集训嘅过程咧，系咪都系比较艰苦啊？个过程入边，即系嗱，我哋有阵时都会访问一下其他唔同专项嘅香港队运动员啦。其实有阵时又会离开香港集训啦。咁与此同时就系会都朝头早就练一节课，跟住就翻学。跟住放咗学咧，补完习又再练一节课，跟住翻屋企咧就饮阿妈啲汤，食饭瞓觉，第二朝又系咁样，系咪咁样去度过咧？呢十年入边， 其实类似系咁嘅，因为我嗰阵时候空手道咧，其实比较大个学啊，咁所以变咗十几岁学。 十几岁你十一岁学，头先好似讲系咪十一二岁啊？ 头先我应该讲错少少，应该系2009年学嘅话，我就即系而家。2013年啊，14啦， 你嘅年龄始终系女性嘅秘密。 唔紧要嘅，唔紧要嘅，公开嘅秘密冇乜所谓。 九十后， 咁所以就嗰阵时我学嘅时候，中二、中三学，其实对比起我同届嗰啲师姐师妹，其实系真系好大个先学，因为好多都系讲紧系个位数，即可能六七八岁已经开始学，咁就多咗好多经验咯，即系 junior 嘅经验，因为佢可以出去打比赛啊嘛。咁但系我到我学。完之后我学咗2-3年之后。 咁你学嘅时候点解十零岁俾人发掘，定还是半途突然间觉得哦空手道好有趣喎，系咪有个靓仔嘅阿 Sir 跟住就迷上咗、哦、我要打出自己一片天咁样。 咁好明显唔系啦。 系啦，好明显唔系。个原因系。 个原因系其实因为我爹哋以前学过空手道嘅，系啦，咁之后咁佢就觉得我以前比较渣啦，即身体，咁所以就想唔系啊，锻炼身体呢个好重要，真嘅真嘅。 点会咁你强身健体有好多，但我哋电影都有睇啦，强身健体你可以做 gym， 可以游水跑步，你未必一定需要打空手道。 嗱就系啦，因为空手道除咗强身健体之外，因为女仔嚟讲，即系当系学咗一样武术保护自己，咁呢个都系我爹哋其中一个想要嘅目的嚟。咁就嗰阵时嗌咗我同我细佬去学空手道咁样。 咁啊，细佬依家仲有冇打空手道？ 细佬反而而家全职运动员啦，喺体院系。 系啊，咁啊，即系寄望咧，阿江伟嘅细佬咧嚟紧啊，活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六月八号嘅时候，咁又有白元浩喺小白喺度啦， 系，仲有我船仔 喺度啦，电话入边咧又揾咗阿畅喺度啦，早晨阿畅，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七点半钟嘅时间咧，有一个节目嘅船仔嗰阵时都未出世，做到而家。铿锵集 哦， 应该系啊， 应该系， 应该系，应该系，我知我认识都系， 系啦。 今晚但系铿锵集做咗咁多年咧，每一集咧都有一个新嘅议题咧，都系好贴，好贴我哋嘅时局嘅。咁啊，今集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儿童住宿照顾服务啊，咁啊。即係話說係咩咧？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咧，即係有一啲譬如幼兒中心啊、兒童院啊、兒童收容中心啊等等等等啦，即係嗰啲男女童嘅宿舍等等。咁啊，話說咧，呢啲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咧，一直都係在危家庭嘅兒童啊嗰、那個安全網嚟嘅。咁啊，已經喺香港咧發展咗有幾十年嘅歷史噶啦。咁但係剛才我提過嗰啲唔同嘅男女童院啊、院舍啊、宿舍等等咧，佢哋雖然嗰個運作模式都唔同。但系咧，同樣遇到一個問題就係人手不足啦，同埋供不應求，哦、所以搞到好多小朋友咧輪候時間過長啊。咁、 嗯、 啊，究竟咧，即係加上近年啊，呢個政府咧對呢個業界嘅監管加強咗，咁啊呢啲兒童住宿嘅服務機構啊，點樣應對呢？前線嘅員工上面又有啲乜嘢挑戰呢？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七點半要留意鏗鏘集啊！ 嗯，咁大家留意住，我都会特别留意住，即係同小朋友有关嘅。我自己有仔仔啦，所以都会特别关注啊。啊，八点钟嘅时间呢，我又係好喜欢呢个节目，因为可以讲下呢同香港足球有关嘅事、啊。 冇错，呢个足男团。咁小白你要留意啊，今晚係最后一集，所以千祈唔好错过，记得逢场补录。 又咁快最后一集。 冇错啊，咁呢个足男团呢，咁有两位主持人啦，咁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啊，邱 Sir 同埋咧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啊，佢哋每一集咧都会邀请好多球坛嘅朋友、球圈嘅朋友上嚟倾下偈噶嘛。咁今集咧就会请嚟咧两位咧幕后嘅功臣啊，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就系、是、一啲体育记者。 哦，诶得意，佢哋好多嘢八噶，佢哋会唔会爆料啊？ 咁啊，爆料之外啊，亦都会讲下佢哋嘅工作，佢哋嘅生涯系点样嘅。咁啊，今集咧访问咗咧，就邀请咗呢两位出生喺唔同年代嘅体育记者。 嗯、 有一个咧，第一位咧就系出生喺呢个菲林时代嘅潘巨佳。 哇！ 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喺呢个网媒兴起之后先至做呢个记者、体育记者嘅吴嘉琪。 嗯。 咁啊，佢哋同我哋分享下咧，佢哋工作嘅心得，亦都会分析一下咧两个唔同嘅时代底下。呢、这個體育記者工作上面實質有啲乜嘢分別嘅？ 係啦、啊，可以前瞻下到底未來嘅體育記者又可以點樣去到運作喎？可能 係啦，睇完你嘅體育啦，我睇翻我中意做嘅嘢啦，就係食嘢啦。十點半係咪有千城百味咧？ 冇錯，咁啊千城百味咧，每一集都帶大家去到大江南北咧，睇下我哋國家裏邊咧唔同地方嗰啲地方菜式噶嘛。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土家族嗰度啊。土家族係一個少數民族嚟嘅，認識下佢哋土家族菜。咁啊，佢哋一個最識力處啊，最經典嘅菜式叫做合渣， 哦、 合渣， 冇錯啦， 咁搞笑嘅名， 合渣好啦，我相信係佢哋當佢哋嗰啲方言嚟嘅。 咁 合渣咧係咩嚟嘅咧？就係黃豆同埋切絲嘅青菜混合而成嘅一個菜式嚟嘅。 哦，依咁似冷盤嘅。 系咧，好似嗰啲 kimchi 咁添 啊 嘛， 系啊，我都想起啲自己啲 kimchi 啊。 系啦，咁啊呢个系土家族人咧，佢哋每一餐饭不可或缺嘅美食嚟嘅，咁啊亦都系陪住佢哋咧度过咗咧之前即系嗰啲物质供应有不足嘅时候啦。所以佢哋对于呢个合渣咧有好多回忆喺里边嘅。咁啊、今集会带大家睇下呢个合渣究竟系咩味道啦，同埋咧背后有冇一啲故事嘅、 哦。我知道佢哋合渣咧都系成日食啦。喂，佢哋食辣椒都好犀利嘅。 系啊，即系呢个合渣究竟，我相信都应该系辣嘅。 系啦、啊，好啱我食辣噶。 啱你，小白，我真系食好辣噶嘛。 系啊，我好食得辣噶。我一于睇完之后搵日回一回合渣呢一种嘅食物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十点半钟嘅千城百味。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日本女子组合 AKB48 虽然面对住转唱片公司和优化轮选的机制，但是无阻他们在2023年的一张唱片成为日本第一。今次在企业中心位置，同时就是兼顾住模特儿以及演员工作的本田人美，火化住一班的姊妹向全世界大嗌，无论如何都喜欢你。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KB48， 无论如何都喜欢你。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有人喜意买新衫，有些人特别喜意揀二手古着衫。 有个 term 现在叫 archive 的，即简单来说就买二手衫，买些有价值的二手衫，即例如一些很有神级地位的设计师90年代80年代做的一些衫被人翻出来去买的，那些就叫 archive， 而那些东西会越煲越有价值的。 究竟一件二手古着衫怎样做出你的品味来，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1啊，晨光第一线入面的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了听众电话了。早晨早晨 早晨啊 Cat， Hello，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晨光的主持人你好。 是啊你好啊，是啊，又是欧啦小白啦嘉明啦和船仔在这里啊 Cat， 你好啊早晨啊，那有些什么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呢今天？ 今天我保重我的朋友啊 Tommy 的生日的，因为他是6月5号。生日的 前几日啫， 咁系啊系啊，咁呢个朋友我识咗好多年噶啦，但系有一段时间我哋失咗联络，最近咧就联络到啦，系啊系啊。 哦，你系自己揾佢啊，定系即系朋友搭朋友，突然之间哎呀又揾翻佢咁？ 定还是 Facebook？ 定系纯粹喺街嗰度见到？喂，你咪 Tommy？ 系啊，定还是嗰啲社交平台话suggest 你加佢做朋友？哦，原来你就系咁耐冇见嘅 Tommy 哥咁样系嘛？会唔会系咁听吓？ 都系喺 Facebook 嗰度揾翻嘅， 真系啊， 真系。 系啊系啊，真系好。好，我都自己想唔到嘅，呢啲系好感恩嘅咯，真系好呢个朋友我都想揾好耐，但系失联啦。 咁你揾翻佢嘅时候，咁大家又再次重聚，咁嗰阵时点啊？出嚟食饭 都有嘅，倾下电话咁啦。 哦，系啊，倾翻以前咧，系以前读书嘅朋友定系点啊？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曾经同校咁啦。 哦，同校嘅。 哇，咁你咪失联咗好多年咯？ 系啊。 哦，几 十年啦！ 哦，系咩？我听把声以为最多十年啫， 有趣噶。有阵时咧，社交平台咧，真系会将你过去嘅一啲叫做资讯咧，整合完之后咧，再将你过去嘅人脉网咧连结埋一齐咧，佢会推送到一啲咧，你有啲人识咗佢好耐，但系从来冇佢嘅即系 Facebook 或者 IG 啊，佢会 suggest 俾你啦，跟住你 follow 翻佢，哇，真系咁就揾翻咯，系咪啊 ，Cat？ 系啊系啊，因为嗰时系冇咩咁。发达嗰啲通讯噶嘛，咁真系失联咗，咁样真系真好感恩啊！真系揾到呢个朋友系 最紧要系佢冇用假名， 系啊系啊， 大家都系用真正嘅身份。 咦，你用翻全名嘅，好难唔加你做朋友啊！ 诚实嘅人系 侯嘉明，你咪咁样。 因为可能就算你摆张相出嚟咁多年冇见，都未必认得翻啊。 系啦，同埋啲相可能有阵时又 P 咗图啦，戴下眼镜， 又即系整咗朵花咁样，我点知你系边个咧？ 或者自己连戴口罩多嘅相咁样，认唔到啊？吓， 系啊，呢个真系 吓。系啦，阿 Cat 有冇同阿 Tommy 出嚟食饭啊？今年生日， 食咗饭咯， 食咗饭啦。 系啊系啊， 咁啊，有冇净系你同佢啊？定系约埋其他朋友啊？ 冇， 诶，搵唔到其他人咯，咁啊吓， 系、会唔会都想真系大家一齐去搵翻啲旧同学啊？ 都想嘅，都吓，睇下有冇咁嘅机会啦。有时大家而家都好忙嘅，都未必一定搵得到咯吓。 咁啊系， 系咯，咁啊有机会嘅话，睇下网上面又搵翻几 啦，可能留意下啲 小学同学， 又建议下下一个，又可能搵多一个。 系啦，幼稚园同学都搵埋。 阿 Ken， 我问下你又几时生日啊？咁样都记低啊，七月， 咦就快咯， 系啊系啊，下个月啦。 不如你提一提 Tommy 啊，叫佢打电话上嚟啊， 系 叫翻 Tommy， 睇下点佢工作狂嚟嘅，好忙嘅、所以咧我就叫佢都系要小心健康啦，身体咁样咯。 咁啊好咯，嗱，工作狂都打电话上嚟，晨光摩拎哥同你讲生日快乐， 就真 系 有心啦， 有心啦， 啊、好唔好啊？ 试下啦，试下啦，吓、 你试下。 好， 佢而家有冇听紧收音机先？工作 而家冇啊，佢而家都出咗去做嘢嘅。 唔紧要， 好彩香港电台有 archive 啫， 系啦，我哋有节 目 重温嘅。 系啊，叫重温啦，系啊， 六月五号出世嘅人都几好噶，系咪啊？佢哋个人品好啦， 心地善良， 心地善良 啦， 系啦， 又有少少靓仔，少少靓仔咯。 嘉明妈，我嘅妈妈都系六月五号生日噶，因为所以我好了解六月五号出双子座嘅朋友噶。 咁啊，大家生日快乐啦，开心心，身体健康系最重要嘅。 具备咗以上嗰几点嘅， 真系啊， 咁啊好啦， 呢个朋友。 好啊好啊，嗱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哋，嚟自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好冇啊吓？ 好啊好啊， 一齐走落去啦，拜 拜。 邓丽君《漫步人生路》1872388。如果你都想好似阿 Cat 咁样点个靓唱俾阿 Tommy 哥嘅话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 又有啲特别嘅奇遇嘅，网上面揾翻唔知边位朋友又好想点唱俾佢听嘅，一样可以打翻上嚟啊！ 有啲咩大日子又好，同我哋一齐咧，可以透过我哋神光第一线嘅节目咧，送上你最大嘅祝福啦！ 同埋嚟紧啊，父亲节咧， 系父亲节，又或者 要锡下嘅， 自己小朋友入到间好嘅小学，又想上嚟炫耀下，唔系系分享下。 我头先见到有啲炫耀 post 喎，喺 IG story 已经见到叩门就给你开门。 你个电话又偷听到你讲嘢咯， 成日都系咁，好麻烦，真系好麻烦啊！我想换电话啊，依家 起晒啦咁样。 好啦，咁啊，打呢个电话嚟1872388，我哋嘅接听专员啊， 系 阿孔奕璇小姐喺出边咧招呼紧大家啦。咁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小朋友是偏食的，我自己小朋友都比较上少食肉类的、他们喜欢吃蔬菜多一点，我觉得有少少古怪， 不过健康的， 是很健康的但妈妈很担心， 是 为什么吃这么少肉的， 长肉期间 是恩挑鬼命， 妈妈真的很搞笑这个角色， 是 吃得太多肉呢又不吃菜又不健康，吃得太多菜吃不吃肉呢又担心， 有一种冻叫做阿婆觉得你冻， 话你冻就冻了， 系啊，你 着几多衫都 话到明冷气，但系你又冻啦，你又着翻件衫啦， 系啦，都系好无微不至嘅。其实妈咪都真系， 明明我细路都仲系着背心都嗌热，你真系冻咧， 流晒汗啦，婆婆。 好啦，啊，题外话，不过咧讲翻咧食菜嘅时候，有一种菜咧，我自己细个都唔食嘅，即系觉得系 红菜头。 唔系， 我估芦笋 都错， 我估 最后一次 苦瓜。 哎呀，苦瓜我到而家都唔食，但系我小朋友咧，因为佢中意食菜，佢好多菜佢都食，包括秋葵佢都食嘅。 哇， 食到秋葵嘅小朋友，我觉得佢嗰个兼容性咧，对蔬菜嚟讲真系都几大。 系啊， 第一个个细路得噶。头 先嘉明讲红菜头咧，第一次食红菜头咧，跟 Vivi 嘅时候咧，红 你吓亲系嘛？ 红海行动咧，哇，我真系惊啊， 人都 后生摇摇二三岁， 系咪、要见下医生？ 唔系，我以为尿道炎啊，我真系惊、我同埋 红晒噶。 点解我因为唔系好定义食红菜头啊？嗰时咧，好似去咗一间酒店食 buffet， 跟住咪乜都夹啲咯，系啦，咁不，跟住我食嗰食甜甜地几好，跟住我第一二次嘅初体验咧， 系 睇几差，真系好惊，惊咗一晚啊， 惊啊， 唔敢同屋企人讲啊嘛，你都知噶啦， 你真系好惊，惊同唔敢同屋企人讲， 惊啊！你嗰时男仔咧，你对于呢啲叫做泌尿科嘅嘢，系好惊恐噶，要自己一个面对噶嘛。 而家你可以求助噶啦。 我知系啊，依家我又冇呢个问题啦。 依家 我又好精神爽利啊！ 食完红晒都唔紧要，红菜头啊嘛。咁啊，头先讲开呢个秋葵啦，因为秋葵个口感咧，其实就怪怪地，因为嗰啲蚕咧就唔系个个接受到嘅。而家人大咗，你哋都接受到应该。 是吧，你行不行 okay 的，我只知道那样很凉，所以都不敢多吃咯、但是有些是焗了脆片的、我就觉得很喜欢， 即是你喜欢热食的或者经过烹调的秋葵的、我今天讲这个秋葵的煮法就很简单的，需要的材料都不算很多、最主要都是可能是黄芥辣啦、芝麻酱啦、少少的豉油啦、当然就是秋葵也都要煮菜啦、也都要准备一些的、紫菜，其实都已经是可以做得到的了、做法都相当简单的，秋葵你买咗翻嚟之后咧，咁你就将佢先烚咗佢啦。好啦，咁啊白烚咗佢之后咧，咁啊熟咗啦，亦都唔需要太熟嘅，因为影响太腍嘅口感就唔好啦。咁同埋咧，你就烚完之后，你就放翻出嚟个砧板嗰度，就将佢个头咧就切咗，即系佢钉啊。佢钉啊切走咗佢，跟住你就大概系一 cm 度咧就为之一块，就将嗰啲秋葵咧就切，系、啦，切到佢细细嚿咁，但系又唔好太细嚿。 星形咁样。 星形咁样都得噶，系因为佢望出嚟已经似星星啊嘛。好啦，咁然之后咧，你就再将佢攞一个嘅另外嘅碗仔啦，你可以加一啲嘅黄芥辣，我自己都中意除咗黄芥辣之后，再加埋呢一个嘅日式芥辣嘅 青芥辣、 或沙比都加埋落去，就落多少少嘅豉油啦。咁有啲人中意调味，就我咧，我就中意再落多少少芝麻酱，同埋撚埋啲芝麻上去，再捞埋一齐，就变成一个咧特别嘅混酱啦。 系 啦，有咗呢个混酱之后咧，就再准备埋紫菜。咁你可以买一啲 本身已經切咗嘅紫菜又得。如果唔係咧，其實坊間你用我就唔建議用嗰啲韓式紫菜。 哦、 韓式紫菜因為佢有油同埋有嗰啲鹽咧都太多，咁啊健康咧就爭啲。 嗯， 咁我哋食秋葵都希望佢系 super food 啊嘛，咁所以咧就营养行先嘅，咁所以我就会自己用翻一啲譬如包寿司嘅紫菜，一大块嘅剪碎佢，咁或者你本身食冷面嘅紫菜，咁、 哦、 已经系剪咗一条条噶啦嘛，嗰啲，咁用嗰一只咧都得嘅，咁混埋个酱入去之后咧，就倒埋呢一个嘅秋葵入去，再捞埋一齐，咁你就发觉咧系一个非常之健康嘅凉拌同埋 super food， 咁大家不妨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去到節目嘅差唔多尾聲啦，咁、就講下晚餐同埋早餐。誒、大家會唔會喺早餐嘅時候食好多嘢，定係平時其實 dinner 先食得最多嘢嘅咧？ 今日嘅早餐好豐盛啊！ 係啊，其實我細個嘅時候，我小學咧，我早餐係食得好豐富。 你有幾豐富咧？ 我媽會煎牛扒俾我食。 哇！牛扒 係咪得啊？ 得喎、 啊，係啊！佢每日朝頭早都會煎牛扒俾我哋三姊弟食嘅。咁佢就算冇牛扒都有。豬扒，佢話佢希望大家咧 富裕人家嚟， 係咯， 唔係啊，買啲好平水咧起嚟嘅， 片嘅啫，或者肥牛一塊咁已經係好過分啦、 啊。你有牛扒，我得牛奶咋，我都係牛奶咯，係啊， 所以細個就食得好豐富啦， 係啊，我哋今朝都食得好豐富， 係啊，我都覺得我哋今朝 哇，嗰、那個白咖喱嘢咧真係唔講得少， 有啲愧疚啊，啲想 愧疚添啊， 啲想唔食中午飯嚟到平衡一下， 係咪？系啊，哦，咁我哋已经着两件通品噶啦。关于今日嘅早餐，好啦，咁啊，船仔，我想问一下，喂，究竟早餐重要啲定晚餐重要啲咧？ 嗱，其实咧就系而家有个新趋势，嗱，我哋成日都讲 brunch 啦，成日听到就系话早午餐一齐食啦。而家咧新兴一样嘢叫 Brinner 系咩意思咧 ？Sabrina 有个 friend 叫 Sabrina， 系啦 ，Brinner 咧系将早餐同埋晚餐融合咗一齐，即系咩意思咧？唔系话 skip 咗中间个餐。是说我们将晚餐我们是大鱼大肉的很喜欢夜晚就烛光晚餐、啊哇 full set 的这样我们调回转应该其实在早餐的时候呢先吃多些肉的 就真的吃牛扒了 没错啦所以其实小白一早做了 我妈好厉害 好犀利啊伯母 我都要给掌声他好东西好东西 好 东 西 是因为呢当一个人有充足的睡眠就是你刚刚睡醒觉就是说你的消化系统呢其实已经有一个非常充足的休息、所以其实朝头早咧，应该啊 ，suppose 你嘅胃口咧系特别好嘅，同埋你个胃嗰个效率啊，嗰、个功能咧亦都系最好嘅。咁所以应该咧就系朝头早，当你早食早餐嘅时候咧，就食多啲肉，因为肉有多啲嘅蛋白质啊嘛。咁同埋容易啲俾人体吸收嘅蛋白质，咁就可以更加哇觉得饱肚啲咧。反而你嘅 lunch 同埋你嘅夜晚个餐咧唔会食咁多，但系个人又有能量一啲。做嘢又舒服一啲，咁所以而家就發現咧，原來喺美國啊，已經有 91% 嘅人咧喺晚上食早餐，由早餐咧就變咗食晚餐咁解，即係話你個夜晚咧食一個輕身少少嘅嘢食，可能食個沙律。咁样，我都觉得几好喎。 我都听过有啲外国嘅朋友咧，佢哋甚至乎咧，真系将传统嘅早餐、午餐、晚餐嘅食物咧倒转晒嘅。 系， 朝头早就真系可能食啲劲丰富噶啦，未必可以去到食牛扒，但系都系真系好丰富一餐盛宴嚟嘅。咁但去到晚餐咧，就食翻啲早餐谷壳类嘅嘢咯。 系、啊， 其实呢个食嘢嘅 pattern 咧系健康嘅，但系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咧个传统文化，大家都中意一家人夜晚聚埋嘅时候就食多啲。 同埋以前细个睇嗰啲。广告咧，朝头早就系啊，成班人一齐大概个纸盒倒出嚟嗰啲，食间牛奶食，咁就 系 早餐啦，咁样。 系啦， 但系都好多健康。 嗰个有啲误导嘅，我成日觉得，因为咧嗰啲消委会成日出嚟讲咧，其实嗰啲 特别系嗰啲老虎啊鸡啊嗰啲， 嗰啲粟米脆片咧，其实个热量咧系一定超标噶。 尤其是细路仔中意嘅好多糖喺入边。 系啊， 就算买都要买无糖嗰只。 系啊，同埋再加上旧时啲牛奶又冇嗰啲咩脱脂奶啊，又话咩植物奶。奶啊咁样咧，其实本身牛奶都已经好肥噶啦嘛，咁所以我都唔系好理解点解我哋细个成长嘅年代系牛奶再加嗰啲粟米脆片系真系日日系咁食， 系、 即系你哋系会日日食噶？ 系啊。 哦，因为我嗰阵时， 因为你买咗盒咧， 要快食啊！ 你唔食咧，佢会疏气啊！ 系会 流， 系会 流，唔好食 嘅。因为我系当咧，譬如我细个好中意食有只星形嗰个谷物咧，我系日当零食咁样食咯。 哇，古仔都好甜噶， 系啊，系好甜啊！咁但系细个你唔会理噶嘛，你就系咁食，系咁食噶啫嘛。同埋我嗰阵时，我觉得我。中学嘅时候个饮食习惯更加差，我系唔食早餐嘅，直情哦，我搵饮一盒奶咁就完咗啦。 咁啊唔好啊， 系啊，反而对个胃唔好， 影响你发育啊嘛，系咪先？不过你仲有得发育嘅， 系啊，唔系嘛？ 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主要啦，有丰收快活人。